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9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269.7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3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7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6.4升12.4，比亚迪股份298.6跌12蚊，美团272.6升2.2，恒大汽车3.68升1.1，友邦保险83.95跌1.6，盈富基金24.92跌4仙，阿里巴巴157.6系升5毫，药明生物103.3升7毫，快手90.35跌1.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556，瑞士法郎8.551，澳元5.741，加元6.265，新西兰元5.549，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6.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98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6,9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5美元，卖出1,82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去翻漆咸道北观塘方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出口挤塞，咁而家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咁较早前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山顶道由于较早前有山泥倾泻，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影响到马纪仙峡道上行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红棉路近住缆车站。咁山顶道上山方向龙尾就喺太古大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咯。讲返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港岛区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在城市花园。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康山的支路呢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角一段呢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葵涌道马街列桥底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嘅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係行去安全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早晨，提提你翻嚟会有风骚快活人。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回国担任神宗部主编，路上见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五味杂陈。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18/22儿童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咁等住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真是木头公仔，不准动不准笑。 第一次拍 MV 的 Gigi 说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笑的人，因为觉得自己笑起上来有点尴尬。幸好今次的 MV 就是要表达对爱情的无奈和纠结，所以导演说不笑就啱 feel 了。 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来自英国音乐人作的曲，填词有王厚林，编曲有 Luke Juby， 监制韦景宏。上榜六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严明熙《真话的清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佩如 Baby。我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吃自助餐，因为在吃自助餐里面呢，我可以一次过品尝甜酸苦辣，尤其是我减压的时候，在工作里面最休息不够熬夜的时候，减压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去吃自助餐，还要去这个食甜品区吃雪糕、吃 cheesecake、 吃朱古力蛋糕，感谢成为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星期三，星期三早晨听放松快活人最啱，我系梁继章。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丽蕊。 早晨，我系马小强。 冇嘢啊！ 我听到有个听，唔系听到，我见到一个听众留言啊，佢话点解马小强咧讲嘢好似不快不慢，好似成，于是令到咧其他人想爬佢头咁啊！你见到啲人揸车咧又唔快又慢咁啊，即系想爬佢头啦。 呢个咪就系我咯，你唔觉得咁咩？我有时我系会冇耐性啊，佢讲讲一大轮，我都唔知道重点喺边，跟住我就会插入去咯。我唔单止系爬佢头，我系 cut 佢线啊！嗰啲叫 听唔听到啊？ 唱歌 冇所谓，我问人 吓，唱歌嗰啲咧就叫做即系插播， 系插播， 系啊，插播 咯， 直头 即系听多句都嫌唔晒气。 唔想再听你唱啦，跟住我就即刻揿声。 我净系想，我虽然想听，我一次听你个嗲嗲歌啫吓。喂，嗱，今日天气真系好干燥，38度啫，相对湿度38%，真系干到咧烈烈声啊！呢一两日咧，你哋有冇试过俾嗰啲静电电啊？ 有啊！ 哇，因为咧我嗰个洗面盆咧，即系嗰个厕所洗面盆咧，下边系铁柜嚟噶嘛。咁咧挨埋洗面嘅时候咧，佢电咗我下边个大髀啊！ 下边啊， 个大髀 啊，好开心。 你贴住佢嚟企咩？ 系咯，点解你会？ 咁你洗面你企埋去噶嘛？ 我知都唔使掂住嗰个贴。 系啊，你唔使掂住佢噶。 你企埋嗰只脚唔觉意掂到啫。 哦， 你唔会谂到，你唔会谂到佢会有静电噶嘛？ 系啊， 你冇试过咩？ 你如果有静电嘅话咧，即是代表咧你太干啦。 系啊， 你自己嘅人太干咧，个摩擦咧犀利嘅话咧，你咪会咩咯？好似等于我哋呢一个门都系噶，系啊，个门柄我成日都俾佢电到。就当你一手一干，但系如果你搽翻啲 hand cream 咧，就冇事噶。 哦， 系啊，件事系咁。 同埋咧，就我留意到咧，即系呢几日啦，因为天气开始冻咗啦，干燥咗啦，咁嗰条 毛巾又是硬的，朝頭早你有冇留意啊？即係嗰條 又唔至於啊，冇 硬噶， 硬噶， 係咩？ 洗面巾咯，洗面巾有冇用洗面巾？ 有冇你條命咁硬啊？ 佢啊，直情啊，條命啊，硬過硬過地底嚟，係 咪？ 我成個人都好硬淨， 就係得一道圓，就係個心 心 圓。 有咩用嘅心圓？ 心圓啊， 心太圓啊！喂，好啦，早晨啊，继续开住我哋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有我哋三个风操快云，今日犀利，今日咧如果你啱啱生咗陀 B B 嗰啲咧就啱啦，因为今日有个 培 月姐 整嘢俾你食。 当然仲有上个礼拜咧吓，呢、這个阿叔乱喐啊，系嘛？ 阿叔 乱 喐， 阿叔乱喐 啊，呢个几好， 阿叔乱喐，下集。版嘅 Lemon Tree 吓，呢个星期三早上同你讲讲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天晴干燥，早上稍凉，而家系20度，相对湿度40%啦。風騷發人，我記得嗰時咧，呢度都討論過一下咧，就係冬天嘅時候咧，需唔需要日日沖涼咧咁樣？咁有啲人咧就可能我唔知啊，馬老師啦，或者 Sarah 啦，咁有啲人咧就習慣咗嘅。好似我咁樣，我盡量朝頭早都沖一次涼先翻工，因為好似等個人咧冇咁牛痘啊，即係醒翻啲咁樣嚇。但凍嘅時候咧，即係真係我講我嘅定義啦，凍啊個個唔同啦，可能有啲人覺得20度以上已經凍啦，我唔知啊。咁我覺得咧15度以下咧。我会真系朝头早都唔冲嘅，我净系淋湿个头，即系洗一洗个头咯。即系我觉得颈部以上清洁咧，就个人都醒啲噶啦。咁、那个身，你冬天唔会好大汗啫。咁所以我就冬天我会咁咯。我唔知阿 Sarah 姐啊，阿小葵你会点？ 我就唔会嘅。朝头早，除非你话即系嗰日你要特别系好唔舒服，即系譬如可能系寻晚饮咗好多酒啊。咁、你朝头早就会冲个凉系咯。如果唔系嘅话，我唔会朝头早冲嘅，我中意夜晚黑冲嘅。又或者其实有时如果翻到去嘅话，我系。 早，尤其是因為而家疫情嘅關係咧，我係會即係換衫嘅時候已經沖埋涼噶啦。 即係第一時間。 係啊，第一時間即係你換衫嘅時候，一翻到屋企 係 啦，即係如果冇嘢做。即係譬如可能夜晚你冇嘢做，或者你唔會出去應酬嘅。不過就有時會，我都會咩個，都會沖個涼先。因為感覺上你會覺得，尤其是個頭啊，我覺得會好污糟。 係冇錯， 我就會全部都會洗啦。譬如可能我講緊係個頭又會洗，個身又會洗咁樣，會沖一個涼先，跟住先換乾淨嘅衫喺屋企咯。 有疫情咧，影響咗好多嘢，改變咗好多嘢。我自己而家咧，原來出咗街之後嗰件衫咧，我就唔會再著。即係翻咗屋企之後咧，我就唔會再著噶啦。即係出咗街之後，我就會盡量快快脆脆洗咗。 咁外套點算啊？ 外套冇得講，我係講貼身嗰啲啫。 我就會嘅，我外套就會喺個露台嗰度有一個地方，就會係掛住啲外套或者係啲褲。即係有時譬如坦白講，我譬如牛仔褲，我未必會日日洗嘅。咁可能你就會換咗出嚟嘅話，我就會喺出面度吹一吹佢，或者係噴一噴啲消毒嘅嘢，等佢吹翻乾嘅話咧，先至再收翻入去個衣櫃。 感覺乾淨啲啊！ 感覺上好似覺得好啲，但係我覺得冇乜用嘅。 你會唔會 啊？覺得做啲嘢咯， 係 翻嚟啲衫褲啊，噴啲消毒嘢。 唔係，我唔噴嘅。 啲衫褲唔會消毒自己係咪？ 係啊，我即刻洗手、洗面，即刻洗手、洗面。 係手面就一定要 嘅，手就一定要添，手就係一定。 唔使講㗎啦， 唔使講，係啦。 咁但係都係維持一日沖兩次涼，冇得改。 我以前點 解做咁污糟嘅你？ 你過嚟，你真係過嚟。你我俾你捽，你捽到有一啃老泥。 我唔覺得有老唔老泥，冇真冇乜所謂。 嗱，呢個咧可以 感覺嚟嘅， 唔係幾好啊！你叫一個女仔埋嚟捽咧，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侵犯。 我唔會咯。 法官大人而家判你咧，係講嘢咧係有不雅成分。 收法， 你唔可以叫個女仔埋嚟同你捽嘅。 係，明白。 唔係老泥啫，講緊。 係啊， 我聽唔到老泥兩個字嚇。咁你點啊？即係好凍，你都會咁啊？即係 係啊，慣咗，因為唔知點解我頭真係油淋淋嘅。 係咪？所以 我 覺 得我 洗過 每朝都要洗， 我又唔覺得你個頭， 因為朝頭早洗咗啊嘛。 我唔係想攻擊你，但係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就係雖然你話俾我聽一日你係沖兩次涼嘅，但係我感覺上都覺得你好污糟。 污糟啊！喂，有啲人你真係覺得好污糟邋遢嘅，你覺唔覺？ 喂，係啊，佢幾高招喎？佢插你一刀之前，喂，我唔系想插你，我只系想试下把刀嚟唔嚟，咁就插出入嚟， 冇所谓嘅呢啲嘢。 咁耐你都唔知咩，我不嬲都系高招噶。 我唔系闹你，我而家同你咧就 系 俾啲训示嘅啫。 你唔好话女仔简单， 咪就系咯，唔系生油灯嚟嘅。 但系咧， 好食电。 大家都可能都知啊，头咧如果系油咧，即系油拧嗰啲头咧，特别容易脱发噶，系因为嗰啲油污咧。阻礙咗你嗰個髮毛囊啊，所以咧你都係應該你沖兩次都啱嘅，兩次 我就係朝頭早洗頭啫。 我覺得未同你係嗰啲咩油唔油係咪？你個油頭嚟㗎，你係 粉面啊？ 係咪油頭嚟㗎？ 粉面啦，喺咪度咩？佢成句係油頭粉面啊嘛！ 真係又唔知咁油，但係我亦都睇過嗰啲醫生啊，佢話其實我又 睇過醫生，專登為 因為個頭啊， 為咗個頭去睇醫生。 佢話其實我係屬於乾性嘅， 係啊， 點解會油頭咧？ 唔知， 可以解釋。佢講得非常之啱，係因為。 好，即系 肝性系咪缺乏性咁解啊？其实 你睇下瑞姐讲先， 你自己嘅身体咧系因为知道你系肝性，所以佢咪不断咁出油咯， 渗啲油出嚟。 系啊，呢个系你自己嘅身体嘅保护机制嚟嘅。佢讲得好啱啊！ 咁点样可以纠正肝性啊？ 当你令到你自己唔会再咁肝嘅时候，佢咪唔会出咁多油咯？你咪 我知，但点可以令自己冇咁肝？ 咁你咪就系搽嘢咯。你咪就系要令到自己冇咁肝，唔好令到自己咁肝。有咩方法？饮多啲水咯，做运动咯，同埋就 系 要搽嘢咯， 你唔 系 饮 好多水， 你 cap 好多水， 搽嘢就少啲， 系咯。 如果佢有冇 lotion 啊 ，cream 啊，点解你唔搽咧？ 懒咯，个人懒咯。 咁所以你嘅身体为咗保护你嘅话，你咪系咁飙油咯，所以你咪成日成面油咯。 多谢阿瑞姐， 唔好咁讲，所以我唔系净系插你咁简单，其实我都救你啊！ 一啖砂糖， 我插完你个，我打999噶。 呢个比喻几好， 喂，救上车又嚟啦，借故借故， 跟住佢临上车前再插多两下，喂，唔紧要，你上个，话掉你上车， 仲要爆门夹位啊！ 爆， 好凉薄，好凉薄呢个 partner 真系吓。我就喂今日同埋咧讨论佢见到一个冲凉嘅一啲唔好嘅或者错嘅行为咁样，我都犯咗嘅。咁你睇咗啦篇文章， 佢 第一样嘢咧唔好先冲个头咁样， 唔好洗头先。 但我又觉得，我系咯，我一向都系洗咗头先。我唔，但我又唔知点解嘅。下次心理测验可以问下呢样嘢，点解冲凉一定要冲实头先咧？好似有一条问过噶，冲凉你洗边度先啊嘛？ 系有，系啦，但系都唔系个个一样。 我 系洗面先噶，哎呀， 洗面先， 我唔系洗头先。 咁洗面系洗面先嘅，我意思即系嗱，你洗面你未除衫噶嘛？ 洗面除晒啦， 我洗面未除衫， 即 系 已经企入去。冲凉， 所以我哋咪就系话先后次序系每一个人都唔同咯。 我先企喺嗰个洗，嗰个叫企嗰个叫，唔系嗰个叫做洗面朗口嗰个位啊。 即系 洗咗面先，系啊， 垫你嗰度， 垫我大髀嗰度，系啦，洗咗面啦，然后先至除衫，然后先踏入去个缸，先冲，咁啊冲个头部先。 唔系，系因为你已经冲凉啦嘛，咁咪已经除晒衫先咯。 冬天你企咗入去嚟洗面，好冻， 好快啫嘛。 唔会啊，我真系好快噶，我都系我有少少好似军人训练咁样噶，其实五分钟我已经搞掂晒嘅。 冲埋凉， 系 冲埋凉，五分钟冲埋凉， 系啊。其实就湿一湿水，咁跟住，因为我唔想嘥好多水嘛，同埋其实你湿水嘅话你仲冻，所以你湿一湿水，我快快脆脆就捽头啦，跟住咧就捽身啦，跟住我冲冲干净咪得咯。 有一个方法冇咁冻嘅， 五分钟就搞掂噶啦。 有一个方法冇咁冻，同埋环唔系，不过就唔系好环保嘅，就系一路开住个花洒咧淋住自己，咁就会冇咁冻咯。因为如果你熄咗花洒，慢慢搽花间咧，嗰一下就有啲冻。 唔系啊，嗱，我有一样嘢，真系我哋呢个年纪咧，其实医生教我 你呢个年纪，唔好拉埋我落。 我对唔住，我呢个年纪咧，即系老皮老骨嗰啲咧，冲凉咧，肥嗰个后尾枕先。 吓，边个教你噶？ 医生 啊，吓， 真系啊， 兽医嚟噶嘛？嗰个 咩医生啊？ 因为兽医咧，嗰啲狗仔咧个。后尾枕向上噶嘛，咁咪易咯。你冲凉你点 啊？ 拉条嘢后面肥自己啫。 系咪宠物美容嗰啲美容师教你？ 花洒头啊，咩嗰条嘢啊？ 花洒头用个狗仔冲凉都要用花洒头噶。 嗰条嘢即系冲凉嗰条嘢。 嗰个花洒头咯，系真系肥个拨后尾枕先 噶。系啊，肥个拨啊， 吓 你冲系肥个拨嘅。 我冇肥个拨啊， 唔系知道嘅。嗱，你讲紧呢一个嘅，其实系中医教嘅。咁就 系 话，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嗰排好似作到底病，或者你开始惊自己冻啦，或者唔舒服嘅话咧，我都有讲过噶。你 系 揾个风筒去吹你嗰个后背枕嗰个位， 系啦， 因为嗰个位其实基本上咧就会打开咗你好多嘅叫做咩啊穴位啊， 系 又比较容易入风。咁如果嗰度入风凉亲冻亲嘅话咧，你就会冷亲噶啦。所以你会见到啲老人家，又或者系嗰啲即系女人，一定会有条。跟遮住嗰个位嘅，系咁嚟嘅，系啦，系咪嗰个位啊？ 系啊，嗰个位咯。 但你夏天唔会咁噶嘛？你冬天先系咁啊？ 夏天唔会， 夏 天冲 冻 水 凉啦。 即系冬天先会咁，即系先冲后边嗰条 暖一暖先， 条颈后边 系啦。因为佢话好容易中风， 系 啊，所以 大 家小心少 少。即系未做六合彩先中风，依大家利是啦，系咪先？ 出咗诶，呢有对讲过。 OK，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OK， 日日听住呢个风骚浮人，开开心心啊！10:26，我哋有 Pet Shop Boys 宠物男孩嘅呢一首叫做 Shopping， 最紧要大家一齐啊，开心心啊，湿平啊，啱唔啱啊？ 啱 你啊，湿唔平咁啱唔啱啊？ 唔啱。 You dress me up. Shopping 啊，有呢个 Petro Boys 歌曲，将时间带到10:29。 呢首歌 香港电台 咩？ 啊 ，Rain 啊，我放咗 Rain， 哦 ，sorry 啊，好多谢你提醒我， 好犀利啊， 多谢个提醒， 唔系啊，因为呢首歌， 因为我哋对 Petro Boys 都好中意， 系啊，冇错。 欢迎我哋继续会有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喺11后，今日就客家婆降临啦， 冇错， 今日犀利啦， 搞乜嘢啊？ 成个地球带晒你啊，冇错， 国家名钱啊， 哇， 知唔知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最快下星期举行视像会议。白宫发言人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确认。彭博通讯社都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峰会下星期举行，具体日期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话，会议不会讨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同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会不会重新开放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早前被问到视像会议的时间，重申拜登和习近平原则上同意在今年年底前举行。他说举行视像会议是中美两国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寻求具体的成果。双方正是就会议进行工作层面的讨论，以确认细节。中电同港灯出年加电费，中电净电费加 5.8%， 港灯加 7%。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说，世界能源价格不断上升，两电价格上调的压力大，相信两电同政府已经尽力限制加幅。稻苗学会会长王杰龙说，小型食肆每月电费大约10,000元，大型酒楼大约50,000至80,000，加价之后相信每月加300多元至到几千元不等。他说只是计及电费加价，未必会将加幅转嫁至顾客，但是现在租金、人工和食材都加价，所以可能会有加价的压力。关注基层住屋联席成员钟慧贤话，大部分劏房户没有独立电表，由业主自行安装电表，滥收的情况普遍。他相信两电加价，业主都会调整费用。过渡房屋项目南昌220租约出年届满，至今8户获配公屋，另外有10多户将获编配，60多户会由营运机构协助安置。社联业务总监王建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项目租约为期2年，但社联无法保证住户完成租约之后能够轮候到公屋。又提到其他项目的住户完成租约期之后，如果未能够上公屋，会转到其他社会房屋项目居住，或者同其他人合租单位等。他又说，社联会安排社工协助住户搬迁，亦都会尽量协助他们找到合适单位。深水埗区议员李霆锋说，八成住户要面临搬迁到私人市场，情况令人担心。现在公屋的轮候时间超过5年，指出2年租约期是太短，认为以政府用地兴建社会房屋，应该能够提供较稳定的租约年期。在北京，国台办回应美国国会议员乘搭军机访问台湾，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说，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敦促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否则只会为台海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损害。朱凤莲重申，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注定失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意志和强大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4点，跌199点，总成交金额39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2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0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2升9.2，美团270.2跌2毫，盈富基金24.74跌2.2，比亚迪股份297元跌13.6。友邦保险83.3跌2.3，恒大汽车3.71升1.4，阿里巴巴156.5跌6毫，快手89.5跌2.5毫半，药明生物101.6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88.5跌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12.87，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4，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97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9点，啱算咗系1,829.15美元，卖出1,82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大约清理咗4分钟左右，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红隧九龙出口转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嗰条支路咧，较早前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出口转翻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一带咧，都仲系挤塞，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山顶道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而家重型车辆咧仍然不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咁呢一段路咧，亦都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影响。到来回方向呢一带都系挤塞，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而家龙尾排到落去富汇豪庭对出，山顶道上山咧就排到去太古大厦，山顶道落山方向咧亦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山顶道油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筲箕湾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泰康街一段咧比较多车，排到去太古城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揾到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中国嘅足球小将！ 我咩啫？边个足球小将只系日本先有啊？ 2015年，中国政府推行足球改革方案，北京有位足球教练就自行成立咗一间训练学校，誓要培育出新一代嘅中国足球人才。 面对种种挑战，究竟佢会唔会成功呢？ 电视节目《31向世界之足球小将》，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他的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扰、 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发言啦。讨论区上面咧，见到一个人发文咧，就话：哎呀，我朋友咧真系好鬼贪心噶，咁样样。到底佢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咧？因为原来咧，佢嘅朋友咧吓，叫住佢做咩名？好似叫住小强先啦，好嘛？ 好。 咁咧，嗰个网上嘅小强咧就要搬屋啊，搬咗屋之后咧就喂你嚟啊 ，housewarming 啊，叫晒啲 friend 咁样。但系你嚟之前嗱，俾个 list 你咁样，咁个单咧就写晒我想要嘅嘢。OK， 咁咧就你哋每人买一份啦，咁样样。咁但系佢哋睇翻咧，话样样嘢咧都1000几蚊。咁啲朋友就觉得哇，好似咧有少少被逼，要成1000蚊去参加佢 housewarming， 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去咁样。你觉唔觉得呢一个人咁样做会系有啲啲嘅贪心嘅感觉咧？如果俾你哋， 首先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是、housewarming 可以俾个 list 人哋嘅咩？ 嗯，啊、有 通常呢一啲 嘅 系结婚先至会噶嘛，结婚先至会俾个 list 你，譬如可能喺某一间嘅百货公司，我就已经有啲咩咩咩要买，我觉得咁样几好嘅，因为我费事嘅就 系 买咗啲嘢我送俾你，根本就冇用， 或者 overlap 咗， 又或者基本上可能你已经收到有10个嘅 多少六啦， 系啦，嗰啲咁样，咁我觉得嗰啲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话 housewarming， 我好少听到人哋咁讲，系咪？ 我就唔会 housewarming 系唔会买嘢送俾你噶嘛， 咁所以 你可 以 买酒，系啦，去食饭啊嘛。 所以咪就 系 觉得佢贪心咯，同埋因为佢列出嚟嘅嘢咧，啲人觉得哇，样嘢1000蚊。同埋佢講明就係、是，你每人揀一樣，每人揀一樣，唔係夾錢喎， 梗係唔去啦，最多唔去咯。 我會去，但我會買翻我自己啲嘢俾佢咯。 咁啊係， 我投資咗俾你咯，係啊，你咪唔好要咯，係嘛？我唔會啊。 不過呢個世界上邊人都有嘅， 我都未聽過。結果呢個人 有冇？你貪心，你未試過咩？ 我係貪心。我额头有一个贪字，我后面枕有一个贫字，贪字变贫就系我啦。 你 我醒觉咗啦， 你中国你系贪字变贫，都系四个字。你阿妈真系好清楚你啊！ 先黑个贪， 系啊， 继续黑个贫字，提醒你。冇错，系啦。 哇，系啊，我觉得真系啊，马伯母好锡你啊，贪字变贫我都 警世名言啊！ 我相信咧，如果讨论区一个人咁样做咧，啲人可能未必会去添， 唔会 啦，梗唔去， 索性就唔去。你咁样我咪唔嚟咯， 梗唔去咯，你自己 做咩一定要嚟啫？你屋企就 housewarming 啫嘛， 我屋企大过你屋企。 其实 housewarming 有少少戥人开心， 系啊， 你搬屋啫嘛。 我觉得 housewarming 咧应该系咁样讲嘅，就系其实我系一件开心事，我请大家嚟，所以叫做咧，令到我间屋旺啲 啊，踩 啊 个。 系啊，所谓叫做踩喺个地方，令到有多啲嘅人气，冇错。咁其实我系需要一啲朋友嚟嗰度放我 ，instead 就系佢送嘢俾我嘅，我觉得系两回事咯。 同埋你都想啲朋友嚟到开开心心嘅， 梗系啦。 嚟到黑黑面咁，你真系唔好。 同埋我系谂，你 housewarming 即系你搬咗去啦嘛，系咪先？咁理论上你应该九成嘢都买晒噶啦嘛，你唔会去到嗱 sofa 未有噶，嗱你唔好坐住。呢一个电视机都未有噶，嗱预咗你哋买，你唔可以咁噶嘛，系咪先？ 大佬啊，你个 sofa 其实系咪预咗我哋买俾你？ 你唔好将我啲私人嘢摆上 搬入去嘅时候，系咪？ 系啊。 你话如果你哋唔送俾我嘅，我就系咁噶啦。你下次嚟都系咁。 但系咧，我都要多谢两位嘅。曾经何时有一个冷冷嘅冬天咧，你都送咗一张咧。系啦，嗰啲叫电 毡 啊，暖毡，暖毡 咩？我唔记得咗啦。 暖毡啊，咪即系暖毡咯。维园嗰时啊， 维园 嗰 时啊， 维园 嗰时啊，我 记得， 我记得，啱啱记得啦。 你 问 心理医生睇睇你嗰个咩海马体定唔知咩体啊？嗰啲变 屈屈图体啊，应该系好似系屈图区。 好难睇，佢 细粒系。 佢个体叫好难睇， 我粒特别细。 系咩？你个粒咩特别细？ 屈图啊。 系啊，冇脑。 屈图 叫 屈 突图啊，佢嗰个叫。 唔知啦。 今日咧系阿 Vivi。生日快 乐！啊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像泥黄 如梦初醒的一对眼，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思想在心间，浓情从未淡，这份爱的感叹，这一生不退减。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讲爱你，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但长伴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随流星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灵魂内永恒不死。 加埋有周慧敏嘅呢首歌曲《情未了》，时间系10:48，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网上情。至死不渝，时间是1973年，我爸爸退休之后，他和妈妈的生活有了新的开始。妈妈就负责家务，爸爸呢就是照顾后院的花园。他们戒除了夜晚吃很丰富大餐的习惯，丰富的晚餐过在晏昼就吃了，夜晚咧食翻午餐嘅份量。食点心嘅时候咧，妈妈会先入厨房准备，喺台上面摆好两套餐具，然后行入客厅，好温柔咁同爸爸讲：嚟啦，爸爸，食物准备好啦。 然后两个人会一起坐低食嘢，倾下偈，生活好美好。但系随住岁月嘅流逝，爸爸妈妈已经将近80岁了，爸爸嘅身体状况越嚟越差，老年痴呆症吞噬咗佢嘅生命同埋尊严。后来妈妈都中风，厄运降临到佢哋嘅身上。幸运嘅系妈妈仲可以讲嘢，思路仍然清晰。佢完成咗佢嘅身体嘅复健之后，撑住拐杖翻到屋企照顾丈夫。虽然而家嘅爸爸大部分时间都唔认得佢系边个噶啦，不过夜晚食点心嘅活动仲系冇改变。妈妈会入去厨房准备食物，摆好餐具，然后同爸爸讲：嚟啦，食物准备好啦。爸爸其实唔知点解要行过去噶，但系我好听妈妈话，佢叫佢过去食嘢，佢就过去食嘢。呢、这个点心嘅聚会系佢哋仍然每一个晚上仍然系坚持的。1995年嘅夏天，佢哋结婚61周年纪念日过咗冇几耐。妈妈的健康状况逐渐衰退，有一日话俾我哋听，佢发咗个梦啊，梦见有张世界上最靓嘅餐台喺佢床上边喺度翱翔，台上面摆咗两副嘅餐具，佢话系佢为咗佢同佢爸爸而准备嘅。8月，妈妈嘅病情加重，要入医院啦，而爸爸第二日亦都病咗。以妈妈而家嘅情况，真係照顾唔到爸爸㗎喇。最后我哋将爸爸送咗一个好远好远嘅老人院。由嗰日开始，佢哋晚间嗰个点心嘅聚会再举行唔到啦。1个月之后，妈妈嘅病情已经去到离流嘅状态。有一晚佢辗转反侧，对住我哋不停举起两只手指，乜嘢意思呢？点解举起两只手指呢？第二日，佢终于离开咗我哋，上咗天堂啦。我哋几个去安老院嗰度探爸爸，佢对我哋傻笑，又唔认得我哋。我哋决定唔将妈妈已经离世嘅消息话俾佢听。1995年10月2号星期一嘅早上，妈妈入土安息。而嗰晚8点钟嘅时候，养老院打电话嚟话爸爸走咗。我突然间谂翻起，当时妈妈举起两只手指嘅意思，系咪想话俾上帝听，佢嘅餐桌需要双人嘅座位？佢咪用翻以前嗰个习惯，当佢已经准备好个餐台啦，佢就会走入客厅同爸爸讲：爸爸，准备好啦，入嚟啦。而家佢两个，是不是正在天堂享受着二人世界？还 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 真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阿风骚快人啊，仲有两分零钟到呢个早上十一点钟。 冇错，其实头先咧，讲嗰下咧，我哋都系停咗噶，咁咧就系话即系冲凉呢一样嘢啊， 系啊， 都要教翻大家一啲好正确嘅，又或者系啲专家咧建议大家喺冬天咧、尤其是呢两日啦，突然之间系凉咗啲嘅，我唔觉得话好冻， 我都唔觉得 系凉咗啲， 冇错。 咁咧就话系正确嘅一啲冲凉嘅方法嘅咧，就系、是、先冲咗你嘅手，冲咗你只脚，等咧呢啲咁嘅地方啊，你嘅四肢啊暖咗先。跟住咧，先至去冲你嘅身，同埋去洗你嘅头。咁样嘅话咧，就会比较好啲。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突然之间咧个身体嘅温度咧，好快咁样转变咧，系好容易会中风嘅。 系啊， 所以呢样嘢大家 要 小心啲 先啊。 系啊，呢个系更 紧 要 嘅。谨记啊，系啊， 好多嘢其实都以为即系正常系会咁样啦，又或者甚至乎嘅就系，如果你系有呢个高血压嘅，你知唔知道去洗手间咧，有时若果咧你唔 系 好畅顺咧，你唔好夹硬。 是啊， 原来是真的会出事的、 啊、 以及就我试过一次我就是隔硬来的话，你知不知道最后是怎样啊？眼的微丝血管 爆 了。 你那次啊？ 是啊，是会这样的。还有就是、你的眼的微丝血管呢，有时呢如果你整天都发现那段时间呢是会爆得很近的话呢，你也都好好 check 下，有机会的就是你的血管有些事、又或者就是你的血压也都会有事、所以其实有些人不是整天无端端就会整天红晒的。你是不是血压有事的？ 是啊，我食紧噶嘛， 是 啊、真系啊。同埋咧，如果你高血压，去完厕所起身都要有技巧啊。 嗰一下啊嘛，又要慢慢嚟噶。 系啊，就夹起个 pat pat 先，个头中前咁样起身。啊、我讲真嘅， 我知我知我知， 都冇人睇到你，你个洗手 间。系啊，装啲 cam。 但系你讲我谂起你个画面，我都好肉酸嘛，系咪？ 佢咩都肉酸噶啦。 但系咧，如果 喺 其实而家咧十六七度咧。就未算係好凍嘅，即係如果你沖涼，即係唔著衫嚟計。咁以前咧，即係當香港仲係冬天會係五度啊、六度啊嘅時候咧，我細個記得係阿媽擺個火爐喺嗰個 冲凉嗰个侧边，系啊，以前冇暖炉，因为我细个啊，你记得吓，阿妈摆个嗰啲真系炭炉咁样摆喺度咧，咁 炭炉仲， 但系开咗少少窗嘅，开少少窗嘅，咁而家咧就有啲人中意装嗰啲咩浴室宝啊，定唔知咩喺个即系浴室里边咧，有啲暖暖地嘅感 觉， 即系成个 几正， 佢又可以帮你抽湿， 老人家好啊， 系啊，佢帮你抽湿，同埋 就唔会 嗰个 一除衫嗰下咁冻， 系啊， 不过香港都未必需要， 系而家我 都 唔系咁冻 嘅， 都可以， 冇错啦，好啦，客家婆即将出现。阿 Maggie 佢话好期待啊！ 佢坐咗喺出边咧。 系啊，今日我哋会有呢个国家片， 哇， 劲啦！ 即刻撑嘅马上转向 国家片。 留意留意啊 ！OK， 好，先听十一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其他社会房屋项目居住或者同其他人合租单位等。他又说社联会安排社工协助住户搬迁，亦都会尽量协助他们找到合适单位。深水埗区议员李廷锋说，八成住户要面临逼迁到私人市场，情况令人担心。现在公屋的轮候时间超过五年，指出两年租约期是太短，认为以政府用地兴建社会房屋应该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租用年期。南韩外交部说，中国已经确认将根据与当地公司的现有合同继续向南韩出口18700吨尿素。尿素溶液是柴油汽车中用于帮助减少排放的添加剂。北京最近因应煤炭供应减少，收紧尿素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南韩当局话，透过多种嘅管道同中方进行沟通，争取到中国尽早启动尿素出口程序。经驻华外交机构证实，南韩企业申请嘅部分尿素出口已经完成检测。在北京，外交部寻日话，中方重视韩方需求，正系积极同韩方协商解决。又话中方调整尿素等相关必须实施检验嘅进出口商品目录，系出于完善管理嘅需要，唔针对特定国家。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7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2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5点，跌2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8，升8.8；盈富基金24.62，跌3.4；比亚迪股份293.4，跌17.2；美团268.6，跌1.8；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1.08；友邦保险82.8，跌2.8；阿里巴巴156.2，跌9毫；快手89元，跌3.05；药明生物100.3，跌2.3；恒大汽车3.7，升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英镑10.563，瑞士法郎8.545，澳元5.737，加元6.261，新西兰元5.544，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6.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88。日经平均指数报19197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14美元，卖出182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山顶道有山泥倾泻关系，咁而家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呢一个封路咧影响到马纪先峡道上行方向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爱都大厦对出，咁山顶道上落山都受影响，咁而家山顶道上行方向龙尾就喺28号对出，山顶道落山方向啦，车龙排到去几里文道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 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是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在蒲苑对出。在新界沙头角公路马尾下的沙头去沙头角方向，近住马尾下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孔令村。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你嘅广播平台， 你嘅开麦机会。 我是刀片跑手冯锦雄，不要被人有感觉伤残事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们是可以跟一个健全的人都没什么两样的。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 想好像我这样跑入广播界， 机会来啦，飞云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0月2号下午5:30。 作为一个活动力祈祷师，他的绝招就是耍太极啊！ 你有没有什么绝招的呢？要炒热气氛 就没什么特别的， 没带回两个烂夹咩？你 都有的，这样 喂，讲一个来听下。 这里不讲了。 你又是我的学员。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00-5:00，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Alan 蔡嘉林的展翅故事。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11:02噶啦，21度气温，相对湿度37%嘅啫。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天晴同埋干燥，早上仍然系稍凉，温差比较大嘅。好，嚟到呢个环节咯，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起啦阿妈， 客家婆。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今天好凉啊，有冇着到天衫啊？ 有啊， 有啊， 银汤啊，跟住汤凳嚟降米喎。 听到啊，你有冇叫我着多件衫啊？ 好叻喎，系啊，我话天气开始凉咗啦。 点解你唔叫我着多条裤嘅？ 唔使， 好冻嘅地方嗰啲人要着两条裤嘅，你冇试过？ 呢度有，我梗系试过啦。着睡裤翻学，你试过未啊？ 着睡裤， 突出嚟啊嘛，之后 系啊， 即系俾人笑。 你突咗条裤出嚟啦， 俾人耻笑啊！ 系啊，会噶。 其实点解你唔着一啲嗰啲叫做 内丝袜咯， 长嗰啲内裤 咧？有冇试过？ 冇，嗰阵时冇啊嘛，净系得丝袜我都着过。 嗰阵时候我仲记得， 系啊，我阿妈逼我着噶嘛。 丝袜 咸淡水交界嘅时候咧，系咪啊？一、你开始天气凉啦，但系又未转冬季校服、 啊， 有时咧系要着短裤噶嘛，男仔。我试过有啲朋友咧就系、是、阿妈逼佢要着丝袜咯， 系啊，丑到爆。 我细个啊，最冻嘅时候都要着短裤，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有一样叫 Boy Scout 啊，童子军，童子军咧着短裤嘅，唔可以着 长 裤噶。 系啊， 资深童军， 哥哥先至有长裤着。 资深童军先系长裤。 我知啊， 我哋要着短咁咧。就将个童军物休到上好高， 系啊，嗰、个叫小狼队啊嘛， 小狼队另外一回事，三样嘢噶，小狼队、童军、心知童军。 哦， 我就唔系小狼队，我系童军。你有冇做过啫？ 我知佢就系佢系色狼队啊。 同志軍食雲吞啊！你係 你信唔信我掟筆啊？ 我唔信。 我你知唔知有個叫洗底計劃噶？其實我參加咗。 係咪啊？ 係你唔可以再講。 底意思即係咩？洗咩？ 好 冇嘢。 好講太遠啦嚇。咁啊，以我哋嘅客家婆來了咧，咁嘅咧，樓梯時間降嘅招係國家 國家片 啦。見到咧，我哋咧後參我哦，即係謀地謀憂啊！ 咩咩？ 我哋好惨啊，冇得去玩啊！ 系啊系啊系啊！ 放假时翘嘅挨上闷两只阿妹嘅，而中意去拉汤撩。 阿妹系边个？ 阿妹阿妹即系其实系叫啲人咁样就阿妹，而 喊啊阿妹 系咯，唔系叫阿妹咩？阿妹 诶，冇乜所谓。其实男同埋女都可以叫阿妹。 我拣日本泰国。 日本同泰國點解啊？攞點解？ 泰國我可以揾我朋友佢請我食飯嘛？ 我希望 我 你覺得你講得第一方面嘅啦， 係啊，我覺得係啦。 希望咁樣，如果係日本呢？ 日本、日本就梗係去啲居酒屋啦。 饮下嘢嗬， 系 啊，寻下开心， 系啦。咁啊，小张张， 我 中意 我都系中意泰国嘅，我中意热带国家应该 系。 除咗泰国咧，好多地方都好嘅，菲律宾啦、新加坡啦，等等等等咯。 菲律宾我就麻麻， 我中意啲阳光海滩嘅地方。 菲律宾我冇去过， 系啊，从来冇去过， 从来冇去过，亦都从来冇谂过去。 O K， 系咪啊？你都你系咪啊？ 我去过一次，冇兴趣再去啦。 不过有啲地方都系嘅，即系去一去吓，就总之留低啲脚毛咁啊，翻嚟咯，系咪？ 错啦。 冇錯，到此一遊係咩？好啦，咁至於今日咧要教大家嘅呢啲國家咧，我諗好多咧都去過曬噶啦。 好啊， 係啊，咁用呢個客家嘅話，你有時你去到呢咁嘅地方嗰，同佢講翻兩句客家話咧，不過冇乜好處嘅。 或者有咧， 應該都唔明 㗎啦。如果你去到嗰度地方，有同人街分分鐘 捱啲喎， 捱啲啊，呢啲 我知咯。 因為啲 T 房其實已經係降客價嘅， 係啊。 如果以依一啲 T 房降客價嘅，哇，後淺尺啊， 後淺尺啊， 我頭先聽咧，佢係 T 房係咪啲飲 T 嘅地方？ 我話有 一 啲地方，如果咧係有客家人嘅，你同佢講客家，佢會特別親切，佢會請你食嘢嘅。 係啊係啊， 我就係睇中呢樣嘢。 冇錯啦，咁既然係咁，我哋嚟咯。好 好 好好啦，今日客家婆会教大家嘅，首先就系我哋位于呢一个地方嘅，就系中国啦，中国， 中国 系啦，中 国家个国系点读啊？ 国 都系国 系啦，都系国，中国。 咁其实今日应该好浅， 系啊，因为好多都系国嚟噶， 国字， 有啲名系冇嘅，即系冇个国字喺后边嘅。 好啦，老师，我认真嘅，唔系好似啲人咁咧，应该好浅。 唔使咁嘅你，系啦。咁我哋系中国人嘅话，咁点讲咧？ 中 国言啊，言啊，中国言啊。 知道 啦 呢个。 好啦，第二个啦，就系呢个泰国，你哋好中意去嘅地方，即系泰国。 泰 系啦，泰国，泰国。OK， 好啦，第三个就系阿小强强好中意去嘅日本。 日 日 系啦，呢个难啲系嘛？ 日本， 日本， 本， 日本。咁啊，日本人就系日本人。 嗯， 呢个难啲啦，系啦，即刻谢啊，即刻谢晒你哋啊！好啦，第四个嘅就系英国演国 演 啊， 其实你话即系个国字，你好似50%唔使记，但系之前嗰个字都几难发音啊，中国、泰国、日本、演国，好啦，去到第五个咯，英国隔离嘅，有时就玩完英国之后都会过去嘅，就系法国。佢同我哋嘅啊廣東話嘅發音係一樣嘅，你法國啊嘛，而且超喺超喺法國咯， 就係法國， 而且咧坐喺法國站內啊，嗱呢個就可以容易好多啦嚇。好啦，去到第六個啦，就係美國啦，美國， 美國， 哇， 系 每国 每国 每国系啦， 美女美女系咪美女啊？ 诶，靓妹 靓妹， 成日都结靓 男男美就系男妹 靓妹啦吓。好啦，第七个就系咧，好多人都几中意去嘅。咁啊，阳光海滩又有啦，咩都有啦，就系澳洲啦吓， 澳洲澳洲 澳澳洲 住啊， 系啦，澳洲澳洲去澳洲了，买东西进来，好开心。 去 旅游去玩，系啦，好开心。好啦，第八个啦，咁其实咧都话输出咗有好多啲男团啦、女团啦、娱乐啦，就系韩国啦。其实咧喺个广东话嚟讲嘅话咧，都系差唔多嘅。客家话嘅发音亦都系一样，就喺韩国。 哇，咁似嘅， 一样同韩国。 嗯， 韩国。 今日系即系醒你哋噶啦，系有两个国家，其实基本上系同我哋嘅广东话系一样发音嘅。另外仲有呢一个就冇。个国啦，就系意大利，意大利， 意 泰泰利，系啦 ，A B C D E 嘅 E 啊，好，最后尾呢一个啦，都系冇个国喺尾尾跟住嘅，就系新加坡，新加坡， 新加 坡，系啦，新加坡。今日咧容易好多啦，啊，至少有两个大家都唔需要点样拼音，就应该识讲噶啦。 韩国、法国， 咁多位朋友，我哋同我重复一次啊。 好， 首先第一个系中国， 中国； 第二泰国， 泰国； 第三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日本； 第四系英国， 英国； 第五法国， 法国； 第六美国， 美国。 第七系澳洲， 澳洲； 第八系啦，就系韩国， 韩国； 第九意大利， 意大利； 第十新加坡， 新加坡。 好好啊！ 翻嚟就有 我起码攞八分。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我试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 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我事若同在 Oh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Sunshine, yeah. Living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 跟住 You Made My Day， 听紧风 show 浮人啊，翻翻嚟我哋呢一个好紧张嘅时刻啦。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冇错啦，今日客家婆来了就系国家嘅。 切拆 M， 现在开始。 咁要近蛋厚度啊，因为咧就国家要就国粹嚣兵咧，而就好容易都。地道攞命突一陣贏噶啦， 好知道。 我話因為個角喺後面，所以你就會好容易知道究竟要點樣讀噶啦，係咪？好啦，咁嚟咯噃。 好， 第一題啊，試下你哋嘅鐘仔先。咚咚咚咚咚咚，唔記得咧。 唔係我記得，我想諗一個新噶。 整啊整個名啊，整個新噶啦。 叮叮叮叮叮。 好啊， 是但啦， 是但啦， 中意啦， 嘥時間。好啦，第一題。沙瓦迪卡系一个国家，小强强啊，小张张。 你拣咗我先， 我拣咗佢先。其实系我心里面系泰国系啱嘅吓。第二题， 卑鄙。 点解你刘老师卑鄙啊？ 啊，唔紧要啦， 我自己 真系我叫先噶嘛。 佢就系无耻啊。OK， 好啦，嚟啦噃。第二啦，狮城系边个国家嘅国 名啊？叮叮。 当系阿张 张，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冇一个字啱啊！又话佢啱，你 以前都试过 三个字里面嘅话，有一个系啱嘅， 系啊，新加坡 系啱，因为今日松手啲， 我自己喺度发银发话 嘅，我俾佢系咩？ 我自言自语 嘅， 发银发话 系嘛？好啦，第三题啦， 闹交。 我真的未听过人哋参加比赛，会闹个 屏幕，闹 个老师， 发烂渣， 但个老师又同佢闹， 初则口角， 哎呀，继而到，我哋好无聊。第三题，边个国家被誉为最浪漫啊？ 叮叮叮叮叮， 小强强， 法国， 法国系啱嘅。你知唔知道仲有啲男士係被譽為接吻高手啊？ 咁犀利啊！ 係啊，好犀利呢個地方。 我認第二啦， 係啊，佢都唔敢認第一啦。好啦，第四題手勢題啊嚇，將四隻手指咁樣曲埋啦，呢一隻嘅手指公咧就擺喺佢上面嗰度，跟住 我心啊，你變咁葉潘人，葉潘人。 呢、这个咁嘅手势嘅话，系边一个国家嘅人最中意讲嘢嘅时候 ？Jumbo Simply Fit 哦，当当 哇， 当 咁都唔识啊！好， 叮叮叮， 喂， 佢答错咗咯， 我冇，我而家再嗌啊嘛， 佢而家补答， 你冇嗌补答， 有小张张 Italy 系啱嘅。呢、这個手勢嘅話係俾佢哋做到咧，已經成為咗佢哋一個好 signature 嘅一個手勢。佢哋話：當你咁樣嘅時候，你就識講意大利文嘅。其實冇 嗰日係你講一日好似係， 你冇發覺啊？ 啲電影裏邊佢哋成日都係咁樣。 係啊，好冇好食啊，好開心啊咁樣嘅。 冇錯， 所以呢個係有呢一分嘅。你学嘢啫，你唔使咁。 又嚟， 我识咗啦，四个手指曲埋一个大拇指啊嘛，意大利啊嘛。 讲下，讲下呢个 识唔识？十万里飞， 十万里飞，好好味。 同埋意大利系咪好多卷脷音噶？ 啊，我唔知啊，但系佢就我做呢个资料搜集嘅时候，哦，咁嗰啲嗰个 唔系啊， 系好啦，嚟啦噃，第五题啊吓，英文 down under 其实系指边一个地方咧 ？down under，down under， 你嗰个地球下边嗰度就系得有两个地方嘅。小强强， 咬住 系澳洲系啱嘅，好聪明啊吓！ 稍微读个少少地理都识咧。 我唔俾 tips 你，你会识？头先又唔出声，有乌鸦飞过啊！射佢落嚟，有乌鸦飞过啊！头先有磁力。好啦，第六题，朝阳升起嘅地方，当 韩国， 唔系， 英国， 唔啱。 你再撞一撞啊，撞啊！ 你错只要嗱，我再讲一次吓，朝阳升起嘅地方系边个国家嘅意思？ 叮叮 国家名系咁嘅意思嘅。好，小强强， 叶半， 兴叶半系啱嘅。 叮多下， 你见到佢个国旗你就知道噶啦，中间其实就系个太阳嘅意思啊吓。 稍微识字嘅都识啦，咁都答唔中。 第七题啊，吓 ，America 系咩嘢国家？ 当每每国， 每国有冇听过呢个？ 有 America 第八题音乐题， 当韩国 唔啱，系啦，音乐就听埋吓。God save the queen， 叮叮叮， 小强强， 演国， 演国冇错啦。God save the queen 咧，究竟系边个国家嘅国歌咧？系英国啊吓。第九题，鱿鱼游戏系 叮叮叮。 当先 韩国 小强啊，冇错，小阿小 强，咁你成日叫咗我 系啱嘅。 丁 中国，中国，中国，下一个中国，中国，中总国， 佢都冇系，我丁咗咁多啊！ 总国，总国，总国， 好，我俾你答翻。是乜嘢啊？ 你道歉先啊！ 我唔系 道歉， 点解要道歉？ 道歉啊！ 因为如果你答啱咗呢一题嘅话，你哋两个系打和噶。 总国， 好，总国啱嘅，好多谢晒。 好啦，今日嘅赛果咧就系少壮壮咧就有五分，而阿萧强强亦都系有五分啊！ 好嘢，我哋一齐加油，努力。 好，翻嚟我哋答半之后有培月姐姐。 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离座半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个怪我傻，我也叫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暴跌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 今日继续奔跑吧，快到十一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 翻嚟我哋咧会有呢一个培月姐姐同我讲呢个培月嘅苦与乐啦，或者系学啲乜嘢啦咁样。我而家先咧十一点半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瑞士情人士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最快下星期举行视像会议。白宫发言人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确认。彭博通讯社都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峰会下星期举行，具体日期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话，会议不会讨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会否重新开放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早前被问到视像会议的时间，重申拜登和习近平原则上同意在今年年底前举行。他说，举行视像会议是中美两国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寻求具体的成果。双方正是就会议进行工作层面的讨论，以确认细节。中电同港灯出年加电费，中电正电费加 5.8%， 港灯加 7%。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说，世界能源价格不断上升，两电价格上调的压力大，相信两电和政府已经尽力限制加幅。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说，小型食肆每月电费是大约10,000元，大型酒楼大约5万至8万，加价之后相信每月加300多元至几千元不等。他说，只是计及电费加价，未必会将加价转嫁至顾客，但是现在租金、人工和食材都加价，所以可能会有加价压力。关注基层住屋联席成员钟伟贤说，大部分劏房户没有独立电标，由业主自行安装电标，滥收情况普遍。他相信两电加价，业主都会调整费用。过渡房屋项目南昌220租约明年届满，至今8户获配公屋，另外10多户将获编配，60多户会由营运机构协助安置。 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项目租约为期两年，但社联无法保证住户完成租约之后能够轮候到公屋。又提到其他项目的住户完成租约之后，如果未能够上公屋，会转到其他社会房屋项目居住，或者同其他人合租单位等。他又话，社联会安排社工协助住户搬迁，亦都会尽量协助他们找到合适单位。深水埗区议员李霆锋话，八成住户要面临搬迁到私人市场，情况令人担心。而家公屋嘅轮候时间超过五年，指出两年租约期系太短，认为以政府用地兴建社会房屋，应该能够提供较稳定嘅租用年期。在北京，国台办回应台湾的防务部门日前是说，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已经超过700架次，未来台湾将会承受更大的军事压力。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说，当前台海形势紧张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独挑衅，解放军举行相关的演训活动是坚决维护、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有力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朱凤莲强调，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台海紧张一日难缓。他重申，大陸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天氣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3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61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3点，跌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蚊，升11蚊；盈富基金24.7，跌2.6；比亚迪股份293.8，跌16.8；美团269.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52，跌7.4；友邦保险83.05升两，系跌2.55；阿里巴巴156.7，跌4毫；药明生物100蚊，跌2.6；快手90.05跌2蚊；恒大汽车3.7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12.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44，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3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29美元，卖出1,82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挤塞，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口咧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咁至于较早前咧，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东港中心。黄竹坑道去香港仔，近住香港仔警署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近住香港仔警署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山顶道咧，较早前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而家重型车辆仍然不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咁呢一段山顶道咧，系要实施单

咁跟住後屘就衍生到後期，我有個朋友開始，喂，我讀培月啊，咁，喂，不如一齊啦，咁樣，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咁啊，所以就走去讀咗個培月牌，咁，然之後就進身呢個培月行業啦。 我想問下咧，其實讀培月呢個所謂叫攞個牌咧，你讀幾耐，同埋係咪真係要考噶？ 是要考的， 同埋讀啲咩 㗎？其實佢total 係政府嗰個啦 ，ELB 啦，152小時嘅。咁，基本上佢又會考實務試，又會考筆試。筆試 pass 咗咧，你就去考實務試嘅。實務試佢又分幾 part 嘅，咁就係不如考你換片啊、沖涼啊、餵奶啊、即係嗰啲咁樣啦。 實踐嘅時候究竟要點樣做㗎咯？係嘛？ 係啊，實踐就要咁做啦，即係你一考完 手落腳㗎嘛。 係啊係啊，只不過就係話你唔即係你考試嗰時唔使一定要濕水，就只有模擬。沖奶嘅時候又唔係一定要嗰個熱水，又係模擬咁樣嘅啫。咁但係我哋當年係冇呢個萬元 B 嘅，即係嗰個好重嘅 B B 咧，即係塑膠公仔咁樣。咁所以你考嗰陣時考完就好快啊，咁啊你 pass 咗之後你就可以攞張證書就出嚟啊，我可以做啦咁樣。但係原來到做嘅時候係兩回事。 梗係啦，因為咧嗰陣時咧我陪太太上一啲叫做產前嘅課程啦，又係咁啦，一個膠公仔教佢點壓片啊，教壓片都仲得嘅，個膠公仔都係有個 pad 噶嘛，係咪？但係咧其實你因為 B B 有情緒啦，會喐動啦，撐手撐腳啦，係唔同嘅，即係你用個 B 嚟模擬，到你真係要抱住一個 B 咧，你好驚嘅，因為淋淋 咁樣 係 咪？ 係啊係 啊，因為成日聽到咁嘅棉乾碎濕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呢四個字我覺得形容得啲 B B 系 好 啊， 系 啊，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其实啲妈咪其实系好辛苦嘅。咁，所以我哋呢一行咧有分八小时同廿四小时。八小时即系日间喺度做八个钟啦，咁啊不停咁啊做，系咁啊够钟就走噶啦。廿四就直头好似瞓埋噶啦，已经 过埋嘢， 过埋嘢噶啦。咁即系夜晚嗰 part 咧就系陪月去做噶啦。除咗喂奶，即系如果妈咪啊要埋身喂奶，我呢啲做唔到啦，咪唯有捧个 B B 去啊，妈咪够钟喂奶啦，咁就会做呢啲。 夜晚无论系两点、三点、四点，总之佢要食奶。你都要起身嘅，佢喂咪得咯，其实。 唔係，因為一般嚟講咧，佢哋都會prefer 個 B B 同我哋瞓嘅，佢就要有時間休息，因為佢有時間休息嘅話，佢先上奶嘅。 如果唔係，就點解要請你哋咧？ 係 喎， 同 B B 瞓覺好危險喎， 好危險係啊， 即係你個人好醒先得。 係啦係啦， 你唔可以嗰啲咧褲皮啊，一隻手搭落去啊，成個人碌過去嗰啲係咪啊？我就覺得好危險。 唔係，通常佢哋如果你同 B B 瞓咧，一般佢哋都係分開咗係牀 B B 牀喺你隔離，我哋就自己一張牀咁。但就 suppose B B 一有少少声，你就要即刻起身，即系你尽量一半夜三更，你唔想吵醒人啊嘛，就 系 咁样啦。 你建唔建议其实，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嗰个 bonding 咧，尤其是系妈咪同埋小朋友个 B B 嘅时候，如果你话真系同咗一个陌生人去瞓嘅，或者系照顾嘅咁样，系咪会真系争啲嘅咧？ 其实又唔会嘅， 唔会嘅， 因为基本上其实都系讲紧系一个月两个月，你 咁啊 最多 坐月嘅时候系嘛？ 佢未应人住， 未应人住嘅，系啊，所以妈咪咧。尤其是媽咪喂人奶咧，佢哋好快就 pick up 翻個 B B， 因為 B B 咧佢哋 sense 到同聞到媽咪嗰陣味 啊， 所以你係唔使驚嘅。 我知啊，好動物性嘅其實嗰樣嘢，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嗱，咁你頭先講咧受課程，即係讀完之後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嘢咧就模擬嘅啫，但係真係出嚟啦咁樣，會唔會有少少驚驚地啊？即係你接第一個 job 嘅時候， 拿手唔成勢，所 謂初初第一日都會嘅，但不過咧就自己照顧個 B 自己個 B B 咧就好啲。 咁係，你都係一個媽媽，因為 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又唔係好難到我，即係個即係一日之後，尤其是我哋其實個 B B 都唔係難搞啊，你要熟習個廚房先係，先係一個大問題。 反正廚房係一個比較要熟習嘅嘢。 係啊，因為每個人用嘅廚具又唔同啊嘛，地方又唔同，手勢又唔同啊嘛，或者佢哋用嘅調味料又唔同啊嘛，即係反而我哋係最需要了解即係個廚房。 Ivy 其實想問下嘅就係話，即係工作係包括啲咩嘢嘅咧？即係例如譬如可能話，即係個培月員啦，我估計嘅就應該係話，即係生產完之後嘅媽咪係需要個培月員去幫啦。除咗你話即係要幫媽咪係要啲咩嘢，譬如可能幫佢復原啊，會唔會都係喺你個工作範圍裡面啊？ 你使唔使買埋餸 啊？ 因為嗰陣時有啲培月係幫佢買埋餸噶嘛。 係因為有好多人咧都會搞錯咗嘅就係工人姐姐同埋即係培月員，因為我有聽過佢哋就係話：培月員你嗌俾 你 嘢，洗廁所嘅嘢俾佢食咪得咯，咪就我坐我身邊個人咯，係啦。 你唔使洗廁所咩？你唔使洗地咩？ 你个工作系包括乜嘢啊？ 哦，其实咧，我哋工作咧，即基本上去买餸。 就係啱嘅，買餸啦、煮飯啦， 係啦，啱嘅 ，sorry 啊， 唔係啊，即係佢唔係淨係買媽咪嗰個份嘅咩？其他屋企人都買啊， 嗱，都買埋， 唔係應該咁樣講，我哋咧基本上咧就包媽咪同埋個先生， 嗯， 咁如果係其他嘅啲 成員 咧，我哋講到明，我哋就唔包啦， 咪係咯，咁 就但係其實咁佢一家四口嘛，咁你嗰兩個長老食咩啊？咁樣 飯盒咯， 阿爸阿媽嗱呢個月有陪養員煮飯俾我食，你自己搞掂，咁啊唔通？ 唔係咁樣啦，即係如果佢情況係去到咁咧，其實佢見工嘅時候咧，佢可以同我哋講明，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去衡量啊。嗱，佢唔介意啲坐月啲飯餸咧比較清淡咧，係有少少唔同，或者未必啱佢哋口味重嘅話咧，咁我唔介意煮多啲個份量嘅。咁、但係你話要我煮到成台都去送咧，我呢樣嘢未必做得到啊，因為我都要照顧 B B 噶嘛。咁、如果你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就麻煩佢哋可能去買下外賣或者即係叫我 係真嘅， 同埋好似話齋一個月啫， 係啦，話齋得一個月。 咁要咁講法，個先生咪要同埋阿老婆食同一樣嘢？ 係啊係啊係啊， 你咁講係 啊係啊， 好清淡。 咁佢可以唔食嘅， 唔係佢有得選擇唔食， 你咪唔食咯。 咁你咧，你係咪又係食嗰啲嘢啊？ 基本上呢培育员是吃埋佢哋啲嘢嘅，但係通常我就唔会食嘅，咁我通常我就自己带嘢食嘅， 係 啦， 你包括嘅就要照顾佢嘅飲食啦，咁仲有啲咩嘅 BB 冲凉啦，喂奶塑封啦，咁跟住就係最大嘅责任係咩呢？帮妈咪上奶，因为而家好普及㗎啦，母乳喂哺，咁所以呢佢哋都好concern见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帮我上奶呀、你会唔会帮我推奶呀、你会唔会帮我扎肚呀、咁即会问呢啲。咁但 會嘅，你哋都會嘅。 推奶上奶我哋會，但係扎肚我話唔會啦。我點解呢？因為扎肚咧，我寧願俾翻啲好專注嘅人去做，因為要需要嘅時間好長。咁我就同佢講，係啦，兩回事嚟嘅。咁我同你推下嘅時候，扎下阿 B B 喊咁點算啊？邊個去搞啊？係咪先？ 冇錯。 咁我話你呢啲咧係一口氣咁過噶嘛，唔能夠中途斷咗，然後又搞完阿 B 先嚟翻嚟搞你噶嘛。咁所以佢哋聽完之後咧，佢哋會明呢樣嘢。我同埋扎肚咧，基本上都要考個牌嘅。 係啊， 我又唔想無牌幫你做呢樣嘢，係咪？梗係告我無牌做，我唔應該做嘅嘢咪死咁樣，即係會咁樣咯。 其實培育員嘅工作咧，包括啲乜嘢咧？係咪指定嘅？因為我以前咧，即係我太太即係生 B B 嘅時候咧，我嗰陣時係真係淨係煮餸啦、買餸啦、同埋係餵奶啦、沖涼呢啲，冇包括嗰啲咩上奶啊、咩又扎肚，因為我從來冇聽過。 哦，係你太太唔識問啫。 係啊， 係啊，而家嗰啲好叻噶啦，真係會問曬又問曬呢啲嘢嘅。有個仲問我識唔識推油啊？跟住我嚇推油，我都係嗰 即係按摩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哇！咁你真系白，即系好多嘢做嘅，咁样工种好多。 系啊，咁我就好停咗三秒，我就话啊呢样嘢你搵翻专人同你做啦。因为我话我哋个推油咧系 for B B 嘅啫，唔系对妈咪。我话我惊我推得你唔舒服，阿 B B 一定会舒服。我话，因为唔同噶嘛手势。 但会唔会你咁样讲嘅时候，佢话会唔搞错啊？包埋个噃，因为呢样嘢有冇写低先，包括啲咩工作？如果冇写低，会唔会有时？即係引起一啲嘅大家唔開心，譬如話：喂，你應該包啊，培育一定要做。咁唔係，我唔做，咁會唔會因為咁？ 冇，所以我哋係合約嗰度寫明，我會做啲乜嘢，唔做啲乜嘢，係有寫嘅。咁所以咧，見工嗰時，你問咗我，我話咗俾你聽，我唔會做呢啲。咁我就話：洗廁所唔會，清潔唔會，洗抽油煙機唔會。 洗抽油煙機 啦，係啦。所以其實我咪就係話，好容易大家會搞錯咗嘅就係培育員同埋嘅就係工人姐姐。係 啦， 係啊，唔係嘅，即係我聽好多人都咁樣講嘅就係話，即係會 expect 佢會煮。两餐我就唔系，如果系咁啊，佢就咪叫培育员啦， 系啊， 净系煮俾妈妈食咯， 系啊，煮俾妈妈食咯，即系最多就丈夫咯，系啊，咁有时佢话工人姐姐咧咁。我煮多啲嘅份量啦，因为嗱，譬如欣容佢唔食猪肉嘅，我冇理由就佢唔食猪肉，我唔煮猪肉噶嘛。咁我最多煮多啲份量咯，佢啱就啱，唔啱就唔关我事啊。就唯有系咁样。 食嘅嘢，譬如可能系膳食方面嘅话，会唔会嘅就系有啲特别嘅嘢需要真系要学过噶？ 哦，有啊， 其实识煮嘢就已经得噶啦。 唔系、啊，真系要学噶，即系可能佢进补嘅时候，咩时候温补，咩时候大补咧？其实系两种食材都唔同 的。不如你教下俾我哋啊，有啲咩特别孕妇系要需要头嗰一个月？ 啱啱生。 啱啱生完啦，而家咧就唔会食炒姜饭嘅，基本上姑娘都同你讲翻屋企唔好食炒姜饭。 唔系要去封嘅咩？ 系咯，以前老人家话真系食姜饭 要食姜饭同埋猪脚姜，系咪啊？系啦，猪脚姜咁呢啲系咪真系啱啱噶？ 啱嘅，不过唔系头嗰几日食咯。 哦，系啊， 即系基本上系真系要恶露干净咗。咁如果开刀嘅话，你一定要伤口埋咗，你先可以食。 如果唔係咧，你好容易咧姜咧會令到你血崩啊，即係啲血運行得勁得滯咧， 爆傷口 係爆傷口啦，或者係惡露唔清，不停咁樣有惡露嚟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我哋講緊嘅禁忌咯。 嗯， 係啦。 嗯嗯。 仲有咧，或者係咪要煲啲咩湯啊？我記得嗰陣時咧，咩木瓜魚湯我日日都要買俾屋企人。 係咪要谷奶啊？ 係啊，要上奶，唔係谷奶。 所謂叫上奶係咪？谷奶 係。基本上咧，我哋上奶湯咧，頭嗰幾日又係唔會煲嘅，因為佢乳腺未通咧。咁你咁早煲呢個上奶湯咧，佢就會谷咗喺度出唔到， 好辛苦。 咁啊，真係谷奶啦， 係啦，谷奶就變咗石頭魚，石頭魚有機會去乳腺炎，咁又要睇醫生，咁就好麻煩啦。所以頭幾日我哋都係一度係清淡啊，咁同埋係補脾胃嘅嘢多，飲下啲淮山啊、時實啊、杞子啊呢啲咁樣，即係普普通通嘅湯，就反而就唔係上奶湯。咁好啦，過咗一個星期度啦，你見佢開始嘅人都精神都穩定啲啦，咁我哋就會煲上奶湯，就同佢谷啦，即係上奶啦。咁等佢可以即頭嗰幾日就唔使搶到佢咁勁。之后先慢慢嚟咯，系啦咁。 头先听你咁样讲，即系话有好多啲老人家讲嘅嘢，其实可能而家已经有新嘅一套。 系啊， 除咗你话即系姜饭啊，又或者即系几时开始，其实个时间都系要控制得好好。 系啦系啦。 之外嘅话，仲有冇一啲嘢嘅就系话，原来而家唔兴噶啦。例如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听讲坐月嘅时候，佢系唔可以洗头噶。 冲凉都似唔得噶嘛？冲凉得唔得噶？ 我谂冇人制咯，可以有啲女士。 成个月好似嗰时话成个月唔好洗头嘛， 总之坐月咯，坐月咪一个月啊，系咪？坐 一 个月咯。 其实咧嗱，古老咧就系讲紧咧系100日坐月嘅。 哇，三个月？ 系啊，咁只不过而家现代化咗就讲紧一个月，因为个个都要翻工啊嘛。咁但系你话唔冲凉唔洗头，其实冇可能，因为你太污糟啦。咁你埋身食奶嘅时候 ，B B 闻到你阵味都呕啦，都想走啦， 呕奶啦。 系啊，咁 但系嗰阵时个讲法就系，如果你冲凉洗头嗰啲会对个人。 有 風 啊！ 唔知咩啊！ 我又要解釋點解喎？因為以前啲人咧，佢哋沖涼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個廁所嘅，可能要行幾條街去個佢個浴室間咧。咁你咪一出去嘅時候，咪遇到風寒咯。 哦， 咁人以前嗰啲四合院咧，廁所唔喺隔離噶嘛，行九條街噶嘛，咁咪有機會風寒咯。但係而家我哋唔同啦，我哋而家一個廁所裏邊有咩咧？有暖風機。咁跟住 喺埋房裏面添， 喺埋房又有啲， 咁 所以其實唔需要吹到風嘅。咁所以我都話啦，唔緊要。你頭嗰幾日啱嘅，唔好掂生水，即係講緊嗰啲水喉水唔好掂。咁你掂下啲姜水去濕下。咁然後你沖涼係一定要嘅，即係我覺得個人衞生好緊要。 但係咧，阿 Ivy 你即係所講咧嗱，姜飯而家唔需要特別去食噶啦，或者係沖涼咧係可以沖。你啲完全違背曬四大長老嗰啲想法。咁四大長老如果同埋一齊住，佢咪一定同你反面咯？喂，我話唔准佢冲凉，你俾佢冲凉。我叫佢食姜饭，你叫佢唔好食姜饭。你今日玩嘢啊？咁样会唔会噶？ 我哋咁样嘅，我哋都好婉转同啲四大长老讲嘅，即系话俾佢听。 勾啦你哋， 唔系唔好咁讲。我哋咧要与时并进吓，即系我话其实古老方有古老方好，我哋取长补短咯。即系啱嘅，我哋留翻佢。但系如果唔啱嘅，我哋慢慢就忘记佢，要接受啲新嘅嘢。 你即系话我唔啱啦，系咪先？ 我又唔系咁讲。嗱，你点解我要咁讲咧？就系话你哋以前咧嗰个环境同而家环境唔同。 哦，你即系耐心解释俾佢听，有冇试过嗌交或者系即系同嗰啲四大长老企到硬晒咁？ 冇嘅， 冇， 系 搞得掂， 搞得掂， 非常好啊！ 系啊， 好 ，Ivy 呢个培月姐姐好犀利啊！咁我哋翻嚟咧12点之后咧，就继续翻我哋今日呢个嘅访问。 身躯破得太过紧。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误会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香会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爱枯竭才知道好处好到未见到。长期为你成为某种压力，一个。去路，忘掉爱才能被爱。 够，怎么竟会内疚？原来好意怎逼你接受，难被接受。或许我没有被你需要，才需要束缚恋爱做借口。从来没有平衡过的宇宙，将你渗透，等于我宇宙甜蜜够，同时受够，难逃放手。 爱人如己，我哋有呢一首歌曲。人如己啊 ，Sarah， 我觉得咧做陪都紧要一样嘢，就系虽然嗰个 B B 咧就唔系自己嘅 B B 啦，咁但系咧即系当你每一天同佢相处嘅时候咧，你都会用爱一个小朋友嘅心或者爱，好似等于自己嘅小朋友咁去锡佢。 冇错， 嗯， 咁一阵间翻嚟嘅话，我哋仍然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咁啊就系培育员啊，资深培育员 点样 嘅 Ivy 同我哋倾一倾嘅。 我相信咧事情就好易做嘅啫，同埋受过训练啦，有经验啦，不过人同人之间个沟通啦，譬如点样同四大长老沟通啊，点样令到佢哋相信自己系。得嘅吓，咁、有啲嘢如果大家意见不同，又点样去磨合咧？咁 始终都系对人嘅行业啊，我谂呢一样真系最重要嘅。 好，快到12点钟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先听听12点新闻报告。 不为各种形式嘅台独分裂活动留低任何空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宣布已经结婚。24岁来自巴基斯坦的马拉拉在社交网站说，和丈夫亚瑟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在英国伯明翰举行小型伊斯兰婚礼，家人参与其中。马拉拉并没有透露丈夫的背景，据报他是巴基斯坦板球总会训练中心的总经理。马拉拉因为争取女性接受教育权利，成为塔利班的打压目标。15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遇袭受重伤，之后转到伯明翰治疗同居住。2年之后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2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4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6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3点，跌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8升9.8，盈富基金24.64跌3.2，比亚迪股份294.6跌16蚊，美团268.8跌1.6，友邦保险82.75跌2.85，恒生中国企业88.36跌9毫，阿里巴巴156.3跌8毫，药明生物100蚊跌2.6，蒙牛乳业45.5跌3.35，快手89.9半跌2.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英镑10.563，瑞士法郎8.547，澳元5.74，加元6.261，新西兰元5.541，欧元 0.0244，每百日元兑港元6.9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089。日经平均指数报19,120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6.77美元，卖出182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影响到好挤塞噶。先讲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车龙咧系排翻过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伟业街嗰边咧，车龙去到启泰伟业街嗰边咧，车龙去到启祥道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亦都受到影响，龙尾去到彩云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非常挤塞，车龙去到观塘。近住启泰苑伟业街嘅车龙咧排到去启祥道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暂时咧就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住啦。咁至于山顶道咧，较早前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而家重型车辆仍然不能够咧系行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咁呢一段路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而家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龙尾接近港景别墅。山顶到落山亦都有车龙的排到去基利文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挤塞，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纪元对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都是车多。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彩虹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呢一段都是塞车，排到去窝打路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新成员宏谦继续带我哋去到浸会大学音乐系， 都其实为紧香港乐坛咧，培养紧一班人才，希望佢哋可以迟啲喺香港乐坛发光发亮。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另外焦点创造会访问屯门天主教中学的郑竹贤，他凭着失眠这篇文章夺得写作比赛冠军。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至系最开心嘅，耶、yeah! ！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星期三我哋嘉宾咧就系资深培育员 Ivy 啊。嗱，讲到资深咧，咁都好多年噶啦，十几年噶 Ivy。咁我想问咧，因为以前咧我即系都请过培育啦，咁有啲培育员上嚟咧，就佢会咧放放而谈，讲自己咧，我系边个个孙咧，凑过，我凑过，即系搭啲富豪个名出嚟啦。我凑过边个个孙噶，我凑过边个名人个仔个女噶，咁样 系 咪好重要啊？即系呢一样嘢对于雇主请你，因为嗱，佢冇得试工噶嘛，即系定系会试嘅工咧，我唔知道。 咁换人噶。 点样拣人嘅咧？即系通常啲雇主 嗱，如果咧佢哋系经中介请嗰啲咧，佢系有权换人嘅。 系咯，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referral 嗰啲咁咧，通常就好少嘅，最多就系话，喂佢搭朋友，喂、朋友有冇人用过啊？咁样咁啊介绍啊咁，佢哋系朋友再朋友再系咁去介绍咯。咁、你话搭名嘅话咧，其实就有啲咧系有用嘅，除非你系见嗰啲。富豪啦，但系如果你一般中产或者平民嘅话咧，佢可能有啲都唔知嗰个系边个。 哦，系我帮阿马小强抽过啊，咁样。 边个马小强啊？ 呢个例子真系举得好啦，呢个。 喂，我唔识佢噶。 系啊， 系啊，咁样咁，所以咧未必系一定系有用嘅，讲真。不过我觉得就系话，你最紧要就系你要带咗个 point 出嚟话俾人听，你一路讲。佢唔知噶嘛，樣樣都唔識噶嘛，咁你哋要講出曬係佢哋心目中其實原來啊，原來呢啲嘢要問噶咁樣，咁變咗咧佢就會覺得啊好有信心喎、你講又講得好清楚， 反而你主動啲係嘛？因為佢作為一個新手媽媽，其實好多嘢佢自己都唔知， 係啦，係 咪？如果唔知嘅話，連問題都唔識問啦， 係啦，冇錯。 咁講啊 ，Ivy， 我想問一樣嘢，培育員真係好奇怪，似乎好似係屬於華人社會先至有嘅， 係 外國人有冇人請做培育員㗎？ 有。我做過， 即係外國家庭請嚟。 我想問，係啊，我想分，我想你 呢個問題好喎，因為外國人佢對於嗰啲咩啲慣例咧，咩食姜飯啊，又唔知煲大魚木瓜湯。 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咧？ 使唔使俾佢？ 就是、因為我屋企人咧有一個，其中有一個嘅就係嫁外國人嘅。係。咁跟住咧就係佢生完 B B 之後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係乜都冇嘅。係。係啊，總之佢就係自己出院咯，自己翻嚟湊個 B 啦。係。佢覺得我好崩潰同埋好痛苦。 係。 有啲咩事嘅話，冇人資助，冇人幫助，亦都冇人問。 系啊， 咁所以其实佢就话系好痛苦嘅，同埋嗰段时间嘅话咧，系反而佢有时会有啲产后抑郁嘅。 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咦，系，点解好似外国人冇人话会请呢个培育员嘅咧？究竟系咪真系冇嘅咧？定系其实佢哋系唔兴啊咁样噶？ 哦，嗱，你咁讲啦，因为我当年做嗰个产妇咧，佢系外国人嚟嘅，系英国人嚟嘅， 系。 咁但系咧，佢又好信中医嘅，咁佢就嫁咗俾一个香港人，咁佢就跟咗佢嘅先生噶嘛，喺香港住，咁然后咧，佢又真系睇中医去调。调理身子咁所以咧，可能由中医又话俾佢听啦，我哋中国人要坐月嘅，咁然后可能解释俾佢听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同佢先生讲，就话要想请个培育，就咁样请咗我啦，咁佢都系 refer 咁样咧请咗我啦，咁，咁但系佢又好乖嘅，佢又好中意食啲中国嘢嘅，咁所以我哋煮乜佢都食嘅， 哦， 咁好啲，因为佢真系融入咗个中国家庭咁， 系啦系啦系啦，咁甚至乎咧，佢真系成个 B B 系俾咗我去搞嘅，佢就真系去休息嘅，咁呢啲咪叫信任咯。系，所以系有嘅。 咁会唔会喺个照顾方面嘅会有啲唔同啊？即系例如佢系话晒都系 食西餐， 系啊，又或者即系可能个体质啊，各样各样嘅，其实都系一样。 其实咧，我都有问过佢嘅，需唔需要一定要煮西餐？咁佢都话唔需要啊，系啊，我中意食中国嘢嘅。咁你煮翻中国嘢啦，咁样即系煮翻你哋坐月嗰时系一般家庭煮嘅嘢，系我 OK 嘅咁样。咁当然啦，有阵时都会睇下佢见到佢个人啊，可能好闷个口味嘅，咁啊俾啲新嘢佢咯。系啊，咁冇人话唔可以食牛扒噶，不过你要大前提就系你个要伤口好啦，冇事啦，咁你咪食牛扒都冇嘢噶，系咪先？系啊。 嗱，头先阿 Sarah 提到咗四个字咧，即系我相信咧，做丈夫个都好略嘅，或者做太太都会好小心，就 系 产后抑郁呢样嘢，因为情绪嘅嘢咧控制唔到嘅，系啦。咁即系你做产妇隔篱嗰个啦，咁样有冇试过咧撞到啲真系好情绪忽上忽落嘅，忽然间好大脾气嘅，或者咧就好难应付嘅产妇，你点样对付呢一样嘢咧？ 哦，有噶。佢哋真係有嘅，咁如果佢哋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我哋首先就係個警覺性一定要好高先啦。其實我哋有陣時睇佢眼神啊，或者同佢傾偈啊， 幾號風球？睇下今日嚇，陳太佢今日 對路喎，即係聽佢講嘢或者即係情緒係有問題。咁我哋會諗方法啦。第一，可能要揾佢家人傾咗先。咁如果佢先生真係好忙，做唔到呢樣嘢，咁睇下佢啲媽咪啊、姊妹啊、咁家姐啊、妹啊咁。即係如果識嘅最好啦嚇。咁如果唔係就一定係聯絡佢先生，就同佢講啊，太太可能有啲。 啲嘢喎， 要注意下， 系啦，要注意下咁。咁、我又会同我太太讲嘅，嗱、你放心，坐月就唔系坐监，你可以出街嘅。 撩鬼嘅说话 系啦，你可以出去行下散下心噶，再唔系啊，两公婆出去食个 brunch 都好啊，咁咁总之屋企嘅嘢我帮你搞掂佢啦，咁咁吓真系可以出街噶，咁我点解唔可以啊？我唔使攞 permit 噶，我最紧要咧，你唔好冻亲自己。你头先都讲啦，唔好冻亲个后尾枕， 系咪真噶？ 系冇错，你啱。 咦，你有听喎头先 吓？梗系啦，咁呢样系事实嘅，系啦。咁再就系唔好冻亲啲关节，同埋个头。咁我话虽然咧，你可能会好似个爱斯基摩人咁出街，不过唔紧要，几个钟啫嘛。 但夏天都要咁啊？ 都要，你出入有冷气噶嘛？ 夏天成卅度，你都要攬條頸巾啊，戴埋帽嗰啲咁啊。 但係我贊成阿 Ivy 講喎，香港嘅冷氣咧，其實係凍過香港嘅冬天嘅。 商場啊、餐廳嗰啲 啊， 冷氣。 咁佢哋基本上一落街就搭車噶啦嘛，你上車又有冷氣，咁然後你落車嘅地方，你可能 shopping mall 或者去個 cafe 都好啦，都有冷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要咯。咁你話我好熱，咁唔緊要，你除一除開佢。但係你一覺得有風一成咧，你要即刻帶翻去。咁然後翻嚟咧就即刻沖個姜水涼，姜水沖涼，咁就好啦，係啦。咁 姜水涼要抌幾多姜㗎？我想 誒唔係俾姜，唔係抌姜嘅， 咁姜水涼 係點包啫嘛， 哦， 係啊，俾姜包煲水啫嘛，係啊，咁咪得咯。咁、你咪個人咪會輕鬆啲，咁就唔會話諗埋一邊咯。咁其實誒、我試過用個呢個方法咧，好多都 OK 嘅，佢哋都即係佢哋都覺得啊，原來出去咧行一行咧，個人真係舒服咗 好多，爭好遠嚇！你出去行下，感受下出邊嗰啲氣氛。 系啊，咁同埋 系 啊，即系有时我就会同佢讲啦，你个 focus 唔好去晒个 B B 度啊，你都要顾下你老公啊。 佢都好需要人哋照顾嘅。我正系想讲嘅就系，如果老公咧，你作为陪月员嘅话，其实你会唔会即系都要啊 关顾下佢？ 关顾下， 我谂我唔会关顾， 因为 即系我会留意 做爹哋。你话新手爸爸， 爹哋有冇情绪嘅？ 佢 都 系都 有噶嘛， 有系啊有。 佢都系对于佢嚟讲，佢都唔识点样诶换片啊、喂奶啊、冲凉先难啊。 系啊， 过嚟 系啊系啊。 好难啊！冲凉， 即系譬如好似爹哋咁样咧，我哋都会留意佢嘅，即系留意佢举动啊，即系佢会唔会痴痴呆呆咁坐喺度？马 小强咁啦，痴痴呆呆坐喺度啊！ 系啊，咁咪就系咯。 佢平时咪咁痴痴呆呆坐喺度。 早餐访问都系咁嘅。 痴痴呆呆，你关顾下佢咧，佢都系痴痴呆呆坐喺度嘅。 如果个丈夫系咁，你会点算啊？ 叫佢死开。 咁我就会就同阿太太讲啊，你可能要将个 focus 咧转一转落去先生度倾下偈，系啦，即系我觉得。你哋两个 心理辅导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都要俾啲时间你哋单独相处。我话啊，如果譬如我住我做八小时咁计啦，咁如果我你想有一日咧，你想 candlelight dinner， 你话俾我听啦，我帮你照顾小朋友，你出去食餐饭啦， 真系好啊， 系啊，咁变咗即系佢哋夫妻之间就觉得，哎，原来系即系原来有个陪月会咁好噶， 梗系啦， 咁同埋就真系会 solve 到佢哋个 problem 咯。 Ivy， 呢啲系咪就系值钱嘅地方咧？ 梗系啦， 我睇咗你哋嘅价目表，好夸张。张 系 即系可以好，即系嗰个 range 可以好大嘅。 系 咁，其实我就想问啦，如果我要拣一个陪月员嘅话，其实点解会嗰、那个价钱会即系落差会咁大？ 而家个 range 有几多？ 系贵喺乜嘢地方咧？ 即系而家通常系点样 charge 嘅先？系市八个钟头计一日系咪啊？ 系八个钟头， 八个钟头。而家大约几多钱到啊？ 佢八个钟头咧，嗱，而家咧，譬如好似 ERB 佢哋而家出个 post 咧，就系话可能系17,000-18,000 系 一个月 啦， 就 26日 系咪？ 26日，总之 total 系计26日啦。你唔好理佢翻星期翻5日定6日啦，总之 total 计你工作天26日。 17,000， 17,000-18,000。咁然后咧，佢就会计啦，你系3年定5年嘅年资啦。譬如你3年以下嗰啲都系叫做初级嗰啲培育员咯。 即系你哋都有资历架构。 系啦，我哋都有资历架构，你冇错。哎呀，你好聪明嘅真系，你有培，你有呢个可以做呢个培育嘅潜能嘅，话俾你听。 冇做过妈咪嘅话，做培育会唔会又争啲啊？ 其实会嘅，不过咧， 少系啊，争少少。 系啊，不过咧，嗱，我又识咗有一啲咧，系真系未做过妈咪嘅，冇结婚嘅，但系又唔知点解咧，佢又咁吹得噶，佢完全系 未必做得，但系吹得。 系啊，又做得又吹得，佢系完全系讲到，即系可能又系经验啦，咁或者佢可能佢屋企啊，或者即系啲亲人嗰啲咁嘅经验，咁佢咪可以噏得出嚟咯，当系自己咯。咁佢又搵到食 ，OK， 好犀利。咁所以咧，其实系争啲嘅，讲真，譬如你讲顺产，你有冇经历过嗰个痛啊？ 你有冇？ 唔会咯， 杀开刀，你有冇经历嗰种痛？唔系即系埋伤口嘅痛，你都唔知系点样。 唔知系点样？ 系咪啊？ 系啊。 咁你完全系，但系我又唔明点解佢哋嗰啲又可以做得到嗰个嘢？系、啊， 万七蚊系 starting 啫，系咪、啊？即系如果再讲贵啲或者五年啊十年经验嗰啲， 有啲咧嗱，我嗰日就听到有一个咧， 好激动， 八个钟全日嘅，八个钟廿六日，35,000。 系啊， 哇！我就 打个，我有 check 过，我就话、啊、哇，点可以咁大嘅、那个落差？ 系啊。咁我哋就即係有懷疑咧，即係可能佢係不嬲做開啲富豪咯。 哦，係啦，明白。 係有嘅，係有一批培養 金牌培養， 佢哋做開啲富豪嗰啲咧係真嘅，佢哋個價係好犀利嘅。 嗯， 講緊24去到成70,000-80,000蚊。 我見到，係我見到有啲係咁樣。 係啊， 係啊， 係好誇張。咁 消費者委員會都要做過一個即係咩啦？做個輪先出咗啦，即係培養員即係哇嗰、那個價錢，哇 70,000-80,000蚊。咁如果啲富豪咧喺開心嘅時候享下啲利是啊咁樣，加加埋。10,000蚊一个月落楼唔出奇， 唔出奇，即系嗰啲。但系即系我又会觉得凭良心咯，好、老实讲，即系有阵时候，你受得人哋咁嘅人工，你有好多个风险你要孭嘅，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咁讲，我哋就唔会话咁夸张。同埋你一般市民讲真咧，一个打工仔得个20,000-30,000个月俾晒你，几惨啊？系咪先？即系我哋会真系会睇咯。尤其是我哋啲做开系中产嗰啲咧，即系我哋会谂啦，即系我哋会企喺对方方面去谂啦，系咪需要去咁多钱咧？系咪先？咁譬如好似头先阿小强问我有冇做嗰啲公屋嗰啲，有噶。咁你嗰阵时嗰啲咁点啊？人哋俾晒份人工你噶咯，咁嗰阵时你咪要自己吞下咯。 但你哋唔系 fix 價錢嘅咩？你睇翻佢有次收貴啲平，即係如果住公又平啲咁嘅咩？即係由得你自己決定 嘅。自己決定嘅、哦，即係好老實，即係呢樣係我自己心底話啦。咁但係我唔知道人哋會點諗嘅，有啲唔會嘅，有啲企得好硬嘅，係、啊、因為有陣時咧，有啲客咧，譬如可能就係經過 Facebook 揾你，或者係經過朋友 refer 去揾你，哦，問完你價錢，佢已經唔會再揾你。咁你都。冇用啦，系咪啊？ 哦，即系可能开得太贵。 系啊 ，Ivy 其实既然系有资历架构啦，咁会唔会其实咧都会有一啲要再将自己读过嘅嘢或者系做过嘅嘢嘅话咧，就可以啊，我再做啲资深嘅培养员嘅时候咧，我就要再读书啦，或者系咩？有冇呢啲咁样嘅啲晋升嘅阶级嘅？ 其实冇啦，基本上咧，佢培养员咧，佢嗰8张9张 shot 咧，其实都定咗咁滞噶啦，你都已经 读晒 OK 系啊，除非你去再考咩咧，考母语卫部啦，考呢、這、一个母语顾问啦。 哦 咁又唔同咁讲法啦，咁、然之后跟住就咩香薰治疗啦，你再去学嘅嘛学吹雨丝啦， 再多啲呢啲咁嘅可能扎土啦， 系啊扎土 呢一啲 咁你咪又要再证书课程咯，咁、你咪可以再高啲人工咯， 明白 系啦， 同埋呢个行业都长青嘅，因为始终会有人生 B B 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点睇啊？若果系一啲譬如可能系后生仔，定系你会觉得应该有翻咁上下嘅年纪咧？即系呢啲咁 人生经验 吓。定系会好啲啊？咁样咧，即系若果我话我系一个后生仔，我都会想做呢个培养员咁样。你建唔建议？ 其实我觉得嗱，好老实讲啦，即系我哋做咗咁多年咧，我觉得你应该系有翻啲人生经历咧，你做呢份咧就会好好多。 同意， 因为你除咗要面对四大千王之外咧，系咪千王？ 唔系四大千王， 系四大天王。 四大千王， 四大天王啊！ 讲紧心 咁然之后咧，你又要睇佢哋嘅面口啦。又要睇佢哋嘅心理特质啦，系嘛？咁跟住你又要睇下对夫妇啦。咁有时嚟学你话头，你要做下辅导噶嘛。咁如果你人生经历唔够嘅话，你点样融入呢个家庭咧？其实每个家庭佢哋个生活嗰个模式都唔同嘅。你其实真系嘅，最难应付系四大天王，系真嘅。即系佢哋嗱，你要谂下，你要最好识唔同多国语言。我试过去嗰个一个屋企，佢哋讲普通话，跟住阿工人就讲英文。咁然之后有一啲又同我讲广东话，咁有一日咧， 其实转 channel 系啦，咁有一日咧就系嗰个煤气公司就嚟整煤气，咁啊喺度入到嚟，咁啊喺度阿工人同佢讲英文，然之后咧阿主人就过嚟同佢讲广东话，跟住嗰个人就呆咗，有冇人识讲广东话呢度？跟住我话系我啦，我识讲咁。 系啦，人哋心谂我嚟整煤气啫，系嘛？唔系又要识英文，又要识普通话啩？ 跟住佢就话：吓、你系呢度，我喺度培鱼嚟嘅。吓、乜培鱼都要识多个语言噶？我话系啊，其实呢份工唔系咁易做嘅。咁讲，哦，你最好识埋泰文添啊，就嚟 帮到手咪好咯。 系啊系啊，帮到手咪好咯。系啊，咁同埋你如果立譬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未生过嘅，你唔知道原来 B B 去健康院。 有咁多程序嘅？ 唔知道啊， 系啊，嗱，唔知道你系咪？ 我唔知咩叫健康院添。 B B 嘅 health check 系啦 ，health check 咁有政府嘅，有私家嘅，咁你又要 咩打咩针嗰啲啊嘛，系啦，咩几多价嗰啲啊嘛， 咁你又一个培育员咧就要话俾妈咪听啦，嗱、哦，你去政府个程序就咁，去私家你又可以悭几多针咁、哦，即系你又要分析呢啲俾佢听。咁我觉得如果你冇一个经历或者冇一个经验嘅话，你根本上你系解释唔到嘅。 嗯， 系啊，未必真系做到啲做得会妥当咯呢样嘢咁样。 嗯吓、啊，今日学咗好多嘢，知唔知啊，马小强吓？咁啊，第时啊，如果你 进军噶啦， 如果你要搵人培育，你谂住进军系嘛？ 有冇男人做培育员啊？ 系真系 冇嘅，真系冇嘅， 真系冇 嘅，系啊， 因为好尴尬，你点陪嗰个妈妈啫？ 系 咪先？ 尤其是你而家喂母乳咧， 咪系 咁唔通你有个男人喺度，佢喺你面前喂母乳咩？冇 咁嘅样系咪？即系咁嘅培育员哇！我真系一定会忧郁， 劲忧郁，本来冇忧郁都忧郁啊！今日再一次多谢 Ivy 吓，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多谢 晒 ，OK， 多谢大家咁啊， 拜 拜。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苦。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尊慕。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艳笑光煎熬。原来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得，前行被赞好，疗伤之下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风。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残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对理由。 今日嘅就上有一堆理由演出我优秀啊！希望 Ivy 咧继续工作愉快，同埋希望所有培育员咧都可以咧快快乐乐咁啊，令到各个咧产妇咧同埋 B B 都咁开心嘅。好啦，12:29嘅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33%。先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前年8月31日，港铁旺角站同太子站内发生冲突，有示威者破坏部分车站设施。一名22岁男学生3个月之后在住所被警方拘捕。他今朝早在区域法院承认两项暴动罪，判监40个月。至于其余一项刑事毁坏、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和普通袭击罪，就获准全党法庭处理。 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明白被告有理想，亦都有好多人关心，叮嘱被告服刑期间好好反省，将来回归社会。被告承认前年8月31号在港铁旺角站和太子站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站内部分设施被毁坏，港铁事后报称两站损失共约109万元。食物及卫生局在今年6月宣布兴建东涌临时街市，选址位于东涌港铁站附近的富东街用地。东涌社区发展连线东涌社区发展阵线联同其他的团体就东涌临时街市进行问卷调查，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临时街市启用之后能够调整东涌的物价，改善物价高昂的情况。调查透过网上和实体问卷访问430名的东涌居民，结果又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期望临时街市需要熟食摊档，但亦都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临时街市启用之后会引起道路挤塞问题。团体建议政府尽快落实临时街市公众咨询，又要求相关政府部门成立监察东涌街市小组，持续监察兴建进度，关注衍生的环境卫生等问题。在北京，国台办回应美国国会议员乘搭军机访问台湾，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说，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敦促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有关规定，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否则只会为台海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的损害。朱凤莲重申，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注定失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宣布已经结婚。24岁来自巴基斯坦的马拉拉在社交网站说，和丈夫亚瑟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在英国伯明翰举行小型伊斯兰婚礼，家人参与其中。马拉拉并没有透露丈夫的背景，据报他是巴基斯坦板球总会训练中心的总经理。马拉拉因为争取女性接受教育权利，成为塔利班的打压目标。15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遇袭受到重伤，之后转到伯明翰治疗同居住，两年之后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20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6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3点，跌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8升9.8，盈富基金24.64跌3.2，比亚迪股份294.8跌15.8，美团269蚊跌1.4，友邦保险82.75跌2.85，恒生中国企业88.38跌8.8，阿里巴巴156.4跌7毫，药明生物100.2跌2.4，蒙牛乳业45.4跌3.45，快手89.9半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12.83，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4，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7点，跌187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

种吸引，越大希望越见相信，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茶完全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总吸引是最宿命又最感人，尤其是你共我的确如此亲，但我只配注定今生爱别人。 人间大叔恋曲下集。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 我是大，我是阿 Pat 啊。上星期讲到我前夫争人钱，走埋佬，我焗住帮佢孭一条数。可惜老豆有病，要一大笔钱做手术，而我只系个普通嘅文员，搵钱亦都唔多。最惨嘅仲系俾公司啱啱买炒埋添。喺我最彷徨无助嘅时候，我遇上一个心地善良又肯帮我嘅余老哥。唔通佢系上天派嚟守护我嘅天使？今日佢为我受伤，我要好好照顾佢，报答佢。 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往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余老哥，余老哥，你见点啊？你冇事啊嘛？你冇吓我啊！ 大 Pat 啊！ 吓、 啊，我成身冻冰冰， 啊、 得一度嘘嘘声，热辣辣。 哦 肿额头啊！ 我系啊， 觉得我会离开你个世界，永远离开你啦。 点会咁噶？我睇我摸匀你全身，你表面都冇伤啊！ 我肯定有，应该中咗毒就嚟唔得啊！大 Pat 啊，你可唔可以？我有一个要求啊，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啊？ 余老哥，有啲乜嘢你就讲啦。话晒你哋因为我而搞成咁嘅，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应承你噶。 你可唔可以咧？ 嗯。 大揽大大实大力揽实我啊！意思系揽实， 揽实你， 大力揽实我。 哦、 我而家好攰啊！ 净系揽实你咋？ 嗯， 我仲以为你叫我帮你啜啲毒出嚟添，吓死我。OK， 冇问题嘅、哦，你撑住啊！ 原来你啜都得噶，哦咁唔紧要咯。既然你咁都谂得到， 嗯、 啊咁嚟啦，啜啦啜啦，好唔好啊？ 好。傻猪嚟噶，唔好讲埋啲咁嘅嘢，你都唔好谂咁多嘢啊！咁啦，过嚟 吓、啊、做咩啊？ 卜落我度 边处啊？卜落边度啊？揞嘅点解？ 边度都好啦。 哦，好， 揞嗰度就卜嗰度。B B， 乖，唞一阵啦、啊。 好舒服啊！我而家先知咩叫幸福，我一世人都未挨过咁舒服嘅揽枕啊！ 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边家养只咁难听嘅鸡啊？大 Pat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原来唔好意思啊， 咩啊？ 成晚枕住你只手当枕头，仲流到成地都口水添，你攰唔攰啊？ 你唔系枕住我只手， 啊？ 枕第二样嘢啫， 系咩？ 臂嚟嘅嗰度。 Sorry 啊， 手臂系，唔系点咁大只啫？ 唔怪之得啦。 唔该，哎呀，我俾你扎成世都完啦。 喂，我唔准你口花花。 啊，系咪？你睇下地下，有支烂晒嘅玫瑰花，有两对拖鞋。 我明嘅。 系啦，仲有啲用完嘅嘢。系啦， 余老哥， 做咩啊？你扶咩啊？ 我食啲嘢啫。 哦， 你要唔要？ 我唔使啦，唔使啦。 我话俾你听。 咩啊？ 你已经是我的人，放心，我一定会负责。 那就好了，大飞。 老老，我一定想问你，不过你不准嬲的噃。 即管问啦，我余佬出得嚟行，怎会咁容易嬲先得嘅？你问咩我都不嬲，你问啦，问啦，问啦，问。 你的背脊，点解我问咗个飞字嘅？系边个嚟噶？同埋最重要的是个赵玉算。 是咁嘅，我都不好意思讲嘅，真系。其实有一段往事，我从来冇同任何人讲过。 系 记唔记得十八年前，双环有一单轰动一时，三郎四虎五蜘蛛六蜈蚣七条友嘅灭门惨案。 有啲咁嘅事，我唔记得喎。同你嘅纹身有咩关系啊？ 冇关系，讲下少啫嘛，搞下气氛。 我真系咁入正题啦。 其实二十年前，我喺波地嗰度俾人踢入一个叫做飞鹰帮，呢、个帮啱啱崛起嘅，我想上位，咁又想黐人哋啊嘛，咪搵人纹嗰个字咯，飞鹰帮三个字。点知我怕痛，咁啊痛到我咬落蛇仔明嘅手度伤晒咯。 吓，又系慈云山金铰剪蛇仔明？ 又系佢啊！佢同我讲咩啊？佢话佢攞个慈云山金针奖啊，将阿张文新颁俾佢啊，仲话帮好多猛人纹个身。啊、包括嗰啲咩威哥啊、大傻哥啊、华哥啊、杰哥啊、顺嫂啊、朱师奶啊、大粒麦啊、肥婆四啊嗰啲咁啊，全部都系佢纹嘅。佢话 好啦、啊，我系读得书少，不过我都识飞影帮个飞字，即系非法佬个飞字。不过我知大佬你大佬你怕痛，所以我纹咗非洲个飞字啫。你今日就嚟怪我啊？得，冇问题，大佬。我估唔到你为咗呢一个咁嘅女人，你可以唔理我哋四十年嘅兄弟情，我哋以后各行各路 咩啊？恩断义绝，互不相欠，就咁咩？ 余老哥，今晚得唔得闲啊？我想上你屋企煮餐饭俾你食，好唔好啊？ 好啊，我好耐冇食过住家饭啦。 好。咁你中意食啲咩嘢？我整俾你食啊！ 是但啦，我食嘢好求其啊，你话事啦。 好，噔噔噔噔， 咁快系噶啦？ 系啊，我即刻已经系到咗食饭嗰一个晚上噶啦。 好快，好快，好快！ 你话好求其， 系 你睇下你中唔中意食？ 系 嗱，第一味就系兴合合羊腩煲枝竹生菜一齐煮，兴住咁食。 哦，兴合合系食前定食合啊？ 点样都系食完之后就兴合。 净系呢个羊腩煲都系食三碗饭啊！真系。 仲有姜葱蟹酥炸生蚝，成只手板咁大只。 哇，只手板咁细只嘅咋？ 系。 哇，蟹龙蚝都系我最爱嚟噶。 仲有。清蒸东星斑腊味炒芥兰啱唔啱口味？ 腊味炒芥兰啱晒我口味。不过点解你全部都系帮衬人哋嘅？你冇帮衬我玩玩鱼啊！ 死啊，死唔起添！ 哎呀，又似你啊！ 啊，唔好嬲，唔好嬲啊！吓，不如咁样，第日最多我帮你收购埋丁蟹哥嗰个汤蟹档，仲有啊猪肉珍嗰个档口，好唔好？ 如果一阵间有汤饮就仲好啦。 梗系有啦，不过今晚饮炖汤。呢个天使男人要补，唔补好易老， 知道 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咩？ 余老哥，你流鼻血啦！ 系因为你爆咗粒瘤啊！ 啊，真系啊！ 你扣翻过我啲血，嗱把声缩翻上去噶啦，系啦。喂，其实我有嘢送俾你，嗱， 咩嚟噶？包得咁靓嘅？ 你估下，你估下。 飞机大炮。 飞机大炮喺我度，呢啲唔系乱噏。你拆开嚟睇下啦，你一定中意。 真系要拆？ 啊，拆啦，拆啦。 我即刻拆啦。 系啦， 拆开嚟睇下先。哇！ 咦？ 好紧张，好紧张。咦？点解会咁嘅？ 系蛇仔明，你又搞错啦， 大佬。我咪照你吩咐买嘅咯。系啊，菠菜连环买包，一定要买沙律包噶嘛。我见街口西饼店$18两个沙律包，咪买两个咯。 我叫你买嗰啲手袋嘅包包啊，唔系沙律包个包啊。抵你一世做蛇仔啊，一世冇女朋友啊，终极终老啊吓、啊，就我一世我呢个你讲嘅， 就我一世冇女朋友。 你好毒啊！ 余老哥，嗯、你带我嚟旺角做咩 啊？大劈啦！我买个大包俾你啊！ 大包。 大包包啊，大劈梗系揸大包包噶啦， 梗系要啦。 你除咗我嗰度人，点可以摸个似样嘅包包咧？系咪先？ 你讲得啱，我都话我唔要包包咯、啊，我攞住你呢个鱼袋，透明嘅胶袋又防水，我觉得好型啊。 咁又系嘅吓， 余老哥，唔好客气。 笑咩啊？ 有危险！ 有危险！ 我数一二三，我一齐跳上前面嗰架火车嘅车尾， 跳上去。 系， 唔系啩？咩事啊？劈友啊？ 唔系，准备。 啊、有危险！ 准备。 哦，咁数到三就跳，定系三之后跳啊？ 三之后跳。 喺、啊、前面嘅火车喐紧，点跳啊？ 助跑先。哦哦。准备跳，准备。 睇住，系三二一定一二三定 one two three 啊？ 三二一跳。 哦。 电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某段失去了的声音。 哎呀，哎呀，近亲个 pad 好痛啊！ 对你唔住， 好痛啊！ 余老哥，啊、你又流鼻血啦，你冇事啊嘛？ 冇，我冚亲你个大 pad， 即系个鼻头先。 哦，系啊。 实嘅，你个 pad 原来 唔 血澄白嘅声系咁流啊，而家。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大 pad 真系太硬啦。 系 唔住啊！ 原来你系大硬 pad 啊，唔系大 pad。 余老哥。头先系因为我见到我嘅前夫，我唔想俾佢见到我，所以情急之下跳上去个货车。我冇谂到你会卜崩我鼻噶、 啊。我唔介意同你亡命天涯。啊、不过其实头先我企住喺巴士站，坐巴士咪得咯，坐小巴咪得咯，坐的士咪得咯。 我冇谂， 使乜鬼一跳啲噶？ 余老哥， 唔系 ，Look at me。 What is the matter？你做咩？你做乜捉住我个嘴？你有一条菜怼住我啊！ 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半。 大佬，呢份报告啊，我 translate 好咗，你自己睇下，我唔想讲。 吓，我嘅身体报告。咦，译得啱唔啱噶？我睇唔明白，你用咩译噶？ 放心，一定译得啱。我用咗一本法汉汉法字典，逐个字慢慢帮你查噶。 点解用法汉汉法嘅？唔系用英汉汉英嘅咩？吓、啊，你点解用法文同我译嗰、那个？我喺个鬼佬医生攞嗰份报告嘅。 菠菜莲， 菠菜莲 嗰啲系法文嚟。 佢话法文你就信啊？ 系啊， 是但做兄弟嘅有今生冇来世。唔好计较，法文就法文， 系 出得嚟行，预咗要还。如果上天要我行先一步，咁以后呢个慈云山靠你啦。 你去边啊？ 我都唔知道去边。我交代完所有嘢之后，会一个人浪迹天涯，唔好揾我啦。大 Pat， 你听住。 哦， 我呢一抽揞出嚟嘅系锁匙，系鱼档锁匙。 嗯。 仲有数宝全接，你待住佢啦。 余老哥，你做咩俾晒嘢我啫？咩事啊？你冇咁啊！你冇吓我，我好惊啊！我，你睇我心肝仔卜卜跳。 我生嘢。 生嘢？ 我唔想讲个癌字，但系你明唔明、哦？我生嘢。 你生嘢即系癌啊嘛？咁样？你究竟系前列腺有事，定系肾定系高软癌啊？ 唔系。 我系一齐生。 我系鼻。 鼻印癌？ 唔系鼻印癌，系鼻。咽癌 啊！ 我仲有半年命， 咁耐， 以后鱼档就交俾你啦。 佢会唔会呃你啊？ 嗱，以后你就做鱼档个老板娘，我要走啦。哎呀，好痛啊！救命啊！ 喂喂喂！好靓嘅游水玩鱼啊，游水大鱼啊，仲有游水虾、游水蟹，埋你睇埋嚟拣。话呢位阿姨买三隻长脚蟹，打边度就啱晒啦。我净系呢位啊叔父吓，我以为话三个鱼头啊。 Pat总，听日收茂平爱民村两档嘢一齐开张，你边一档剪彩啊？ 哎呀，是但啦，我都唔中意出风头嘅，你代表我去啦。 收到。 哎，咪住，你把头发啦，长到好似扫把咁样啊，唔该你一阵间就剪下头发啦，唔好影衰公司嘅形象啊。仲有啊。如果你大佬在这里实闹到你飞起。 哦。 喂，好靓好靓啊。喂来看埋你间啊。我们又一路玩鱼啊，菠菜啊，咁啊春鸡啊，咁样哇，系好多好多嘢，还有腊肠腊味啊，埋你看埋你间。哎，呢位阿姨啊，胡开四隻龙虾是不是十斤菜，多谢千四。哎，呢位又来是八百四十。 小姐。 你的外卖如稳足啊！ 摆得噶啦，唔该晒你。咦，呢位师奶，系你冇错。 师奶婆真系犀利嗬，搞到档嘢有声有色，好嘢好嘢。 诶，嗰位阿叔把声咁熟嘅，喂喂喂，你嘅兜足啊，我未俾钱噶，你行咗去边啊？阿仔，头先送外卖嗰个行咗去边？前面，唔该。喂喂喂，靓仔， 唔通 Pat 认得我？我唔可以俾佢见到我而家咁憔悴，佢样行翻两步先。 熟悉的身影，不羁的河童头，依旧散发住嗰啲兜踎飞发宝 cheap cheap 嘅洗头水味，肯定是他先生，唔该你除咗身上面嗰边好霉冧兜嘅1988年嘅慈云山区字嘅 T 恤啦， 吓， 快啲除， 吓， 真系有纹身，我认得个飞字，不过多咗几个字 系，我纹咗嗰几个字叫非常爱大 Pat。 D.A.T. 点解会咁噶？又问错 吓？又问错？你又似你一位蛇仔命问噶？ 耶柳哥，你冇乜事啊嘛？ 原来根本唔系鼻咽癌，系我成日撩鼻屎撩到流鼻血，吓死我！啊， 唔好讲嘢，唔好出声。 我同阿大 Pat 跌咗落个菠菜度，而家啲菠菜周围飞。大 Pat， 等我嘴翻两啖先嚟。 啊，以下内容希望家长陪同收听。 变焦急的我。餐厅幽默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变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声，确已加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羁，千斤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 冷雨扑向我，点点。